保守党下星期将会公布接任党魁和首相人选的结果。大热的前外相约翰逊拒绝排除绕过国会硬脱欧的可能性，主张无论英国能否同欧盟达成脱欧协议，都要在10月31日脱欧。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丹拿斯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1点，升310点，成交金额17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5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6点，升12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0蚊，升3.6；盈富基金29.5，升3.5；中国平安95.6，升0.5；友邦保险88.2，升咗2.5蚊；港铁公司54.65，跌1.5蚊；建设银行6.27，系升咗8仙；港交所274.2，升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808，瑞士法郎7.953，澳元5.529，加元6.0，新西兰元5.303，欧元8.80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404点，升358点。港金现价报13,45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3.65美元，卖出1,44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屯门公路去翻屯门咧，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一大挤塞噶，龙尾就去到丁九，就系受到坏车阻路影响啊。屯门公路去翻屯门，近住深井嘅慢线咧系封闭噶，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丁九。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返油塘，近住敬业街一带都是车多。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另外，青衣的乡事会路受到爆水管影响，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长青村的慢线都是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昌会来回、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品我彭尼嘅，问下晨光第一线嘅男主持小白同阿 O 先。 我小白咧就会同仔仔一齐咧学一样新嘅嘢。最近咧佢都中意功夫，咁我哋两父子咪可以一齐玩一下咯。 阿 O 趁暑假咁好天，梗系去下海边玩下水啦。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今次游学团去英国定澳洲好？ 去边度都好，团体旅行最紧要系有保障。只要向持牌旅行社购买外游服务，即系离港交通、境外住宿同境外活动至少两项， 就会受旅游业赔偿基金保障，持牌旅行社处理突发情况有经验啲，仲受旅游业议会监管添。 咁去边度旅行都安心啦！ 光顾持牌旅行社，外游安心有保障。详情请浏览 TICF.org.HK。 B B， 你又出嚟啊？你开唔开心啊？今日食蚊食成点呢？猪猪，你呀、啊、我都叫咗你乖啲㗎喇，成日都跳嚟跳去。呱呱咩啫？咦，豪豪甜甜。 嘿，善明啊，我就唔系蜥蜴。 我都唔系青蛙啊。 你唔使咁同我哋讲嘢㗎。 做咩啫？諗住叫你哋开咪咋嘛。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善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善明，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吓，今日星期五 有点唱， 系啦，咁我哋咧已经 post 咗嗰个留言咧喺呢个面书嗰度，咁啊，欢迎大家上网留言啦，或者晏啲打电话嚟1872388， 系咯，我哋要多谢阿善明嗰几粒甜到入心嘅龙眼，真系啊， 星期 三已经多谢咗噶啦， 但系嗰阵未尝噶嘛，我哋 系 咯，未品尝噶噃。 不过除了心意之外，有一样嘢真的可以证实咧，树上熟同埋加有爱心嘅嘢特别好味 啊！哦，咁我哋要先请食得比较多粒嘅，因为我只系食出两粒。 两粒 够。我嗰日就夜晚，因为第一时间咧翻屋企又摆雪柜啦，因为冻食咧好味啲啊， 系 啊。咁跟住咧就夜晚就跟住齐娃娃家人嚟攞嚟食咧，跟住话哦咁甜嘅咧咁，我话系啊，我志明咧就我拍档咧，佢特登喺新界嗰啲树咧，仲要 自己一身臭汗咁样擒上去摘嘅， 仲要问阿伯啲昆虫喺度咬。 系滴晒汗咁样嚟摘落嚟噶，去洗埋啊，即系几咁有心啊咁。跟住我真系好清甜，讲紧咧真系咧唔同嗰啲我哋平时喺街市买啲咧， 超市买啊嗰啲咁样。 嗰啲都甜嘅，但系嗰甜咧系好大分别， 同埋系比较足嘅。 梗系啦，梗系啦， 唔得清新嘅， 好紧要真系系，我系食唔出嘅，不过我觉得好甜咯。 但系仲有除咗我哋真系喺树上熟嘅生果特别甜咧，以前我哋喺新界咧，好中意喺树上面摘咗啲龙眼荔枝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食法嘅。 点样？ 系其实因为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咧，呢啲嘢好珍贵，因为唔系话随时可以有钱买糖啊嘛。咁我哋咧就会拎咗嗰啲荔枝同龙眼啦，龙眼就难啲嘅，龙眼咧只系真系洗干净，就 keep 住个皮啦。咁但系荔枝咧，你有冇试过？当你好小心搣嘅时候，其实佢里边有一阵白色嘅衣， 系 啊，唔使搣佢噶嘛。咁我哋就会将佢咧摆咗个冰箱入边。 嗰阵衣啊？ 啊系啦，即系荔枝搣壳就留翻阵衣，龙眼就要成个壳啦，因为冇衣啊嘛。我哋就会雪咗喺冰箱嗰度。咁耐唔耐呢，我哋呢想食糖嘅时候呢，我哋喺个冰箱就攞返一粒出嚟。然之后呢 攞嗰啲衣嚟食啊。 唔係呀， 即 係拎出嚟呀。 包住嗰粒 啊， 粒荔枝或者 龙 眼。即係你等于冰咗嗰个冻荔枝就等于糖咁食。 哦，只係除咗壳，但係就有个衣继续包就包住佢嗰个位。 咁跟住拎出嚟嗰日仲有龙眼就龙眼啦，荔枝系荔枝啦。咁跟住呢就会搣咗佢，个龙眼就搣咗壳咁样。然之后摆喺个口度，咁其实系一粒冰嚟㗎嘛。 咁咪荔枝冰咯， 咁你个口入边一路慢慢嗒，佢又有少少甜渗出嚟，慢慢嗒又少少浸出嚟，咪好似食糖嘅。 即系总之你将佢就成系冰冻咗啦， 冰冻咗 荔枝冰啊！ 真系咪而家你去泰国饮嗰啲咯？龙眼冰泰咩三色冰都嚟晒，我黐真系有排有排。 咁你捋咪捋，即系有时成粒几两粒钟，你仲要捋喺个嘴度噶。 但系如果你去泰国食嗰啲咩饮品嗰啲咧，我都系觉得佢喺个粒荔枝里边咧。羊粒菠萝嗰个真系绝佳配搭嚟嘅。 哦，系啊，但系嗰啲 系咪菠萝龙眼荔枝咁样咧？你喺度啜下啜下咧，唔知好甜噶嘛？佢里边 菠萝荔枝啱数啲， 龙 眼就龙 眼唔得太 细 粒啦，系啊，再酿落去真系好正。 但 系 你有冇谂过佢点样酿落去啊？ 咪系咯， 佢嗰啲菠萝咧，要嚼两嚼 先 嘅。 阿婆，百云凤爪 啊，系阿婆， 百云凤爪都唔紧要啊，真系。 但系嗰啲冇咁天然，因为通常你做饮品嗰啲咁嘅龙眼荔枝嗰啲咧，佢哋而家用糖水浸过嘅，如果唔系冇咁甜咯。 系啦， 如果好似啱啱新鲜摘落嚟嗰啲，真系唔同啲噶。 系 我试过咧去有一年咧，跟住阿姨咧就走咗去深圳嗰度咧，荔枝庄嗰啲咁嘅地方咧去摘荔枝。 荔枝庄 唔系即系咁讲， 有鬼嗰度啊嘛。 唔系即系我话，总之成个山头讲紧真系成个山头都系荔枝树咧。哇，见到佢咧真系好正嘅嗰个， 系啊，红卜卜臭臭， 又靓啦个画面，因为真系好多好密啊嘛。咁咧跟住咧就一路摘，仲要拿住个呢咧。啊，边粒想而家即刻食咧就即刻食，边粒想摘落去摆喺个兜度咧就摘啦，系好随意地咧，好开心嘅玩紧嘅。虽然就滴晒汗啊，滴晒汗嘅，因为好晒，因为五月天即系时候啊嘛，咁样五六月，咁但系嗰个感觉系好正嘅，嗰啲。哇！新鮮摘落嚟嗰啲叫做荔枝嗰啲水咧，係飆出嚟 嘅， 真係。 所以我哋其實係鼓吹緊一種咧返璞歸真嘅童年生活㗎。 喂，其實這 是即 係 嗰啲唔係住石屎屋村可以玩過，因為我細個都住過嗰啲叫做木屋啊。咁所以咧，我都 住木屋啊。 嗰、那個唔係叫木屋咩？係木屋。 你星鐵嚟㗎嘛？ 你又知嘅？ 咪佢講過。 係咯，我嗰度點都叫木屋咩？ 唔係啊，你 木屋區嚟㗎，我哋嗰啲叫做。 你話係星鐵咁樣，跟住一層層 誒、排排。應該入邊係木屋，出邊搭。 系咯， 就我哋挡水嘅，以前啲木屋咁做。但我细个时候真系木屋，全木屋嚟嘅我哋。 总之 OK 啦，天木屋啦，木铁屋啦， 都算你住过啦。 唔系有嗰啲环境咧，起码你唔系上楼啊，即系你唔系住石屎嗰啲大厦咧，起码我童年喺嗰度咁样过咧，真系多嘢玩啲嘅。 你会行到山头玩嘢噶系嘛？ 山头啊，嗰阵时都话啦，后边有个地盘咧，佢啲泥堆晒一个山丘咁样咧，即系其实好明显就纯粹嗰啲建筑物料未用啫嘛。我哋喺嗰度上嚟上去已经当好好玩嘅。 你有冇试过真系落雨打风嘅时候咧？你真系好多嘢，好似雨场片嗰啲。咁样啦，依个一个桶嗰度一个面盘喺度盛啲水啊， 可能有我都唔记得啦。即系总之你去公厕屙尿啊嗰啲有咯，因为里边冇厕所噶嘛，我哋咪去公厕屙尿咯，即系诸如此类嗰啲生活咧。 前面讲嗰啲情况咧，我因为有一个 你有钱人家未试过 嘅，有亲友啦，所以我都系讲有亲友咧，都系真系住狮子山个区咧木嗰啲真系木屋啦，真系哇！你总有位佢就喺度搭建嗰啲，系啊，真系落大雨嘅时候咧，我见到咁水盆做咩啊？系因为流。漏水啊！ 哦，都会噶， 喺度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样， 同埋冇咁惊污糟啊！你有冇发觉啊？ 系惊咩？冇咁 即系如果你住过，无论你当系郊区啊，或者头先讲啲木屋咧，总之你同嗰啲大自然咧、 哦， 或者打 接触得多， 系啦，喂，真系唔会咁容易就惊污糟咁样噶 喎。都唔系噃，我到今日都好厌恶性见到啲污糟嘅厕所，我都好惊。 因为你见得太多咯，系咪啊？ 你问啲蛇虫鼠蚁，你起码见到蛇虫鼠蚁，我谂你唔系嗰啲典型港女啩，你应该唔会即刻就哇嗰啲， 唔会，我都话同佢哋倾偈做朋友。 咁但系问题系见蛇虫鼠蚁同嗰啲污糟邋遢两样嘢嚟噶嘛？ 唔系噶，你啲捞埋噶啦嘛。如果你系长期都系住喺92楼嗰啲咧，你见到小强你即系。嗰種驚係爭好遠 嘅。我細個又係，即係有嘢就係又係有啲屋企人咧住嗰啲屋企咧，就係嗰啲廁所，哇！咦，佢真係同大自然圍埋一齊， 直接施肥啊！直接施肥。 唔係，我真係以前新界，咪就算而家有都有，不過好少。我哋以前即係新界所有嘅農村咧，真係嗱，我哋其實自己屋企咧未有每一個人有廁所㗎。其實真係去公廁，我哋叫做。 係咯係咯。 咁但係其實喺啲農田上面嘅廁所，係你諗下幾自然啦。 你一路去就一路唱住斜陽半晚， 唔會㗎，唱唔到㗎。 咁樣跟住去咗廁所啦。 你一定係你未入去之前，你要揞住個鼻啊，好勁啊！真係。 哇！我哋好似喺度鼓吹紧大家返璞归真，不过都唔系噶。 咩鼓吹啫？即系希望大家感受 能够返璞归真，真系一件好难得嘅事。 系啊，当然啦，以前我哋系被逼嘅。如果而家嘅话，通常就系主动，我过去体验两三日都好过冇 啊。 如果大自然为伍， 但系而家要费好多钱先做到啊。 系。 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喜爱，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创出幸福。 受尽多少奉上，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得起我，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 这个奋斗版本是比较一个轻快一点的。 啱我哋而家呢个时间 系啊，欣妮姐姐嘅奋斗系啊，点解拣呢只歌咧？因为琴日咧我有经历都几得意嘅，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真啊！得意化讲嚟听。 话说琴日咧，我就即系阿田就见到啦，无端端着到成个部长咁样咧，即系一身老西。 你今日 似啊？哦，系今日呢个部长冇咁庄重啦，系啊，冇嗰套西装面啊，琴日连个西装面都出埋嚟咧，即系帮尊贵嘅客人落单咁样。 今日真系好部长啊！ 好部长啊，系啦，今日只系一个高级伙计啫咁样。咁点解咧？因为琴日我就咧出席咗个咧好有趣嘅毕业典礼， 系 啦， 个仔系唔系？讲下佢个 friend 系啦，佢有朋友， 即系一个成年人嚟噶。但系我觉得好得意系咩咧？佢原来从事紧嗰个行业咧，就系呢一个即系保险经纪从业员呢个行业啦。咁而佢哋有啲培训啊，然后就会有所谓培训完之后咧，那个训练班咧就会有个好简单嘅所谓毕业典礼，就话恭喜你啊善兵学员同埋花田学员。你哋上完几堂之后咧，你哋而家咧终于可以正式成为一个保险从业员啦，咁样。 但系你都去呢一个支持呢个朋友嘅毕业呢、這个毕业礼， 系啊， 因 为 点解会？ 因为好得意喎，系啊。 咁佢即系朋友之间嘅关系肯定啦。 咁啊，因为咧原来有个 friend 咧，佢本身就做呢行就做咗一排先嘅，咁啊佢带咗我哋另外啲 friend 咧就入行啦，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你会唔会想嗰日嚟支持下 friend？ 全部都系识咗好耐嘅，跟住我话。点解咁都要支持啊？发生咩事啊？ 咁小事都要支持？ 系啦，点解咁小事都要支持？佢话你唔明噶啦，因为咧， 有 原来呢、這个唔系，如果系我就扑到去啦。佢话原来咧呢一个毕业礼真系所有新加入嘅学员咧都会喺嗰一刻咧就会俾人哋即系叫加去啦。然后咧就会引导大家出去影下相啊，就鼓励下咁样。跟住佢就话嗱，咁啱得咁巧咧。嗰位学员嗰组嘅朋友咧，嗰日就好多人都有要事出席唔到。佢话如果你唔嚟嘅话咧，佢就会形单只影孤零零咧，可能就会见到人哋喺度影相啊、拍手掌咧，系啦，佢就会好阴公啊，你咁样，咁就好啦好啦，出席下啦，咁样咁嘅 friend 嚟噶嘛，系咯， 就俾我见识到咧，原来呢个行业真系好得意喎，咁真系 有趣事。唔系你话呢个人几忙啊，咁都要 谂咗落即系无聊嘅嘢，你都 系无 聊嘅，支持朋友都系一件事。 正所谓友谊万岁啊， 系啊， 唉，冇办法啦，真系都要支持下啦。咁去到现场咧，我先发觉，哦，原来真系。佢幾有嗰種咧叫做團隊咧，真係想激勵你嗰種嘅精神嘅嗱。首先佢係最尾一堂嗰個所謂嘅新人培訓課程咧，上完之後咧就直接就話恭喜你哋啦，你哋已經正式成為保險從業員啦，耶、yeah！ 咁樣。咁你就見到咧，佢哋就會好多學員咧就真係紛紛就話嗱，而家多謝你哋嘅組長啦。就呢幾個禮拜佢帶領你哋，跟住大家就互相喺度握手啊，多謝你啦咁樣嗰啲咧。 好似去咗大學 O camp 咁啊。 係啦，咁然即係好似翻咗去校園生活咁樣，然後咧仲要每個人咧都攞束花嘅喎，我真係有花嘅喎，真係畢業喎，當係。咁我哋啲南民老狗咧都買一扎花咧，頭先我都叫阿田驗一驗扎花，我俾張相睇佢睇。佢话你个 friend 买贵咗啦，好明显真系男人买花咁啦，真系衰咗啊！ 啱啊，男人系咁想俾人呃， 系啊，都唔紧要啊，即系攞住束花 嘅，佢真系有心嘅，即系做戏做全套，即系要买花啦、出席啦，即系着晒咧西装不停嘅，唔可以即系穿牛仔裤噶。 好笑啊！但系你知唔知我同我 friend 拎住嗰扎花去现场嘅时候咧，互相推让，喂，你拎嗰扎花真系唔想攞啊，男人。 仲有啲未试， 但系加埋你嗰套衫，好似即系去求婚咁嘅样。 我仲咪就系惨咯，真系咪就系惨咯？你都知作为即系都唔系女性咁样。即系大家男人 friend 啊，算啦。 佢真係攞隻花出去啦，然後大家好似咧真係翻返校園咧，嚟呢個角落影相啦，阿強阿強嚟呢度影相啦， 係 啊，哇！咁你就我即係一方面你就知道，好彩你哋啲即大家有出席啊。如果唔係咧，我嗰個朋友即係戇居居咧，一個人都冇啊嘛。 係因為佢嗰組人個個都唔得閒， 佢冇任何 team member 出席咧，係啦，佢就唯有自己一左眼望右眼，跟住自己拜拜咁啊走咯。 我見佢啲相真係好彩，佢有個即係 有撐撐場， 即係幾個四檔喺度幫手啫。 係啦，但另一方面咧，你就明白到，喂，佢哋嗰個行業咧。佢想 keep 住你有嗰个士气呢已经唔系我哋以前睇电视剧嗰个呢上天台。 上天台。 上天台。 可能佢哋都上好令嗰琴晚系因为毕业礼咋系咪 应该咁讲唔止系咁样囉。因为如果你淨系做上天台呢就真系好军事行动呢就真系好傻㗎嘛。 又嚟啦系啦。 可能你个朋友佢听日开始都系咁样。 唔出奇但系佢由未踏入正式嗰个行业。 上堂都已经系咁啊。 佢已经有呢个上堂呢佢直情令到你好似觉得呢我而家就好似参加一个艺员训练班，而家咧你毕咗业之后咧，你就系呢一个TVA 嘅大家庭啦。哇，你直情觉得你我冇份噶嘛，你都觉得哇好温暖啊，系啊，好似好温暖啊，即系你开始明佢哋点样可以去鼓舞大家咧，去做嗰件事咁样。 因为个个都系咁啊嘛，因为佢有唔同嘅组啊嘛，见到 系噶，好得意噶真系。 即系嗰一鼓作气士气系好重要。 系啊， 系啊，你做保险从业员咧，你冇嗰份自信啦，冇嗰份澎湃啦， 系好难， 真系好难去 sell 人。 系啊，我觉得呢个咧，你其实其他机构你参考下都冇妨 啫。其实真系可以咁样试下，咧有时啲员工又可能未瞓醒，或者系唔开心啊，或者咁咧。其实如果大家都有个习惯，翻到嚟公司，大家攞几分钟，上下天台，又或者企埋阿二哥，大家做个体操之余，加埋个急口令，或者唱支歌添。 系啊， 我又觉得唔错。 系啊，即系譬如头先我话佢呢一种叫做由一个新人正式成为一份子咧，你谂下，如果普通公司啊，甚至我哋电台咧，你话有嗰啲咩我哋有嗰啲咩太阳使者啊，嗰啲新嗰啲学员咧，哇！你话佢临尾搞一个咁样咧，然后就叫晒嗰啲咩 DJ 导师喺度咧，多谢你嘅导师，系啦，影张相，哇，谢师宴咁样咧。哦、你嗰個向心力大好多啊！真係， 會覺得存在感喎，好緊要。 存在感好強啊！ 但係咧，跟住咧，我就換嚟一句咧，咁我好做作咯。 唔係你係你個外人，真係覺得幾做作嘅。可能你話喂，都係上個班啫，係啦。你平時可能好多係啦，你可能平時好多公司咧，佢都有內部培訓噶嘛，係啦。你內部培訓完咁就走咯， 可能上完堂都冇人知嘅。 係啦，喂，但係就係嗰、那個， 佢哋就係唔係啦？佢要士氣， 佢就要士氣，係啦。佢希望你覺得你呢個上堂咧。有好大价值啦，有好多人支持你啦，鼓舞你啦，净系送花呢下，我觉得已经顶人啦。 嗱，我想话，送花即系一个形式啫。喂，我想话啊，曾潮，如果嗰好多人咧，成日都自己好冇信心噶嘛，真系去试下参加下呢啲训练班，即系就算我唔理佢完唔完成， 即系想唔想做呢件事啊？ 继续做呢个从业员咧，你觉得呢个班系咪都应该可以去上下？ 其实而家外面系好多呢类型嘅班嘅，即系人生班啊，一啲各方面自信班啊，专注力班，其实而家好多， 系 啦，好多噶喺外边。 即系你话感受下，俾人哋即系推动你嗰下咧，可能都得啩，因为佢仲有一个花絮系啲咩咧？譬如佢由。即系地下进入去嗰个即系办公室嘅大楼咧，佢门口咧有好多嗰啲咧好巨型嘅广告灯箱， 即 系好似 你五星级嗰啲导师咁样啦，系嘛？ 系啦，即系总之你喺街度见到嗰啲广告灯箱咧，咁开头哇都好多人个样喺度闪下闪下咧，你谂住都系表扬下啦咁样。原来佢有个兼职位嘅， 系讲 就系咧，其实佢即系当然系表扬你嗰啲咩红宝石啊、蓝宝石嗰啲，你知佢一定攞到好高级噶嘛。但系咧，佢就唔系话由边个决定登边一个样喺嗰度嘅。 哦，咁当然要有成绩先。 首先你有资格啦，譬如我哋三个都做到嗰个金钻级嘅即系保险 agent 啦，系啦。咁但系究竟今日呢一分钟系登阿田个样，定登善兵个样，定系登豪仔个样咧？原来就系由你自己决定都得嘅。点解咧？ 决定 系啦，因为咧，原来嗰个灯箱咧，佢可以俾你输入咧，即系譬如话你嗰、那个会员 number 或者你个名咁样咧。咁你就用手機咧同佢 connect 咧，譬如你話而家你就想話、啊、我要揾桂花田，咁當然你本身有嗰個資格啦。 啊，係啦。 你一撳咗桂花田咧，嗰、那個燈箱咧 就 會彈咗 閃閃閃。 係啦，彈咗桂花田嘅樣子出嚟，而且咧 寫埋佢啲 profile 即係資料啊，咁過往攞啲咩成績啊。 係啦係啦，仲要係之前嗰間公司幫佢拍定一系列嘅即係表揚佢嗰啲宣傳片咁樣咧、嗯，哇！你就會。 好瞩目噶啦，因为行过啲人就突然间见到噔噔，就见到桂花田系2019年咧广播道从业员里边咧攞到金钻石嘅咁样。 从业之花 系啦，从业之花咁样，哇，哇个虚荣感几大啊！跟住你唔抵得嘅话咧，等我走咗之后，你只揿自己个名曾志豪咁样。 系啊， 耶！原来我冇份添咁样。 除咗当事人真系好自豪之外咧，其实去揾佢个人都觉得，咦，我冇拣错喎。 啊，都系噶，因为你作为个客人咧、就是，你都系睇下，哎呀，系啊，善兵帮我跟保单，我都揿下佢先，冇嘅。冇嘅哦，原来佢个名叫靓女，揿咗就有啦，真系呢几下普通公司都用得啦，系咪先？哦， 突然间觉得自己真系身份好重要、 哦。我突然间觉得佢哋呢几条桥咧， 认同啊，系啊，自己嘅认同好紧要啊，即系认同公司认同你， 系啦、啊，几紧要？可能你系做嗰啲即系报纸又好，传媒艺员都好，普通个白领都好咧。哇，你话如果有呢啲装置嘅话咧，可能你嘅业绩啊会更加冲天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正日在加勒比海友邦访问的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有报道指，有香港反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到台湾寻求庇护。蔡英文说，相信有关单位掌握情况，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会基于人道适当处理。陆委会寻日未有证实是否曾经同示威者接触，但是就说若果政府收到申请，会在尊重人权的原则下由相关单位依法妥善处理。有传媒报道，多名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自从7月1号冲击立法会之后去到台湾，希望寻求庇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任何人尋求其他地方的政治庇護，要視乎申請人在原居地是否因為政治原因受到檢控，亦或有可能受檢控，並是否有機會獲得不公平審訊。他說，若果再有香港人獲得其他地方的庇護，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因為代表外界質疑香港的律政司有沒有作出公平檢控。一名46岁男子在今个月11号在九龙湾一幅市民自制的连农场前涉嫌袭击两名男子，被控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下个月30号被告获准保释。46岁的被告任职的士司机，控方说被告因为张贴纸张的问题和其他人争执，被告在警方警戒下承认袭击两名男子，亦都有影片作证，被告并不认识两名事主。被告获准以5000元现金继续保释，并要定期到警署报到。英国政府说，若果在没有协议之下脱欧，英国经济将会陷入长达一年的衰退期。英国预算监督机构的报告指出，若果英国在10月31日没有协议脱欧，英国在今年第四季将会进入为期一年的衰退期。外相侯俊伟和前外相约翰逊早前都承诺会增加开支和减税。报告认为两人的做法将对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到2020-21财政年度，英国没有协议脱欧将会令到公共债务水平一年增加300亿英镑。英伦银行多次警告，没有协议脱欧将会引发严重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英国经济将会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6点，升284点，成交金额2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9点，升10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45，升3毫；腾讯控股360元，升3.4；中国平安95.5，升4；友邦保险87.95，升8。 港铁公司54.71元，建设银行6.26升7仙，港交所273.8升8毫，招商银行39.7升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3，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83，澳元0.707，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4点，升347点。港金现价报13,45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3.25美元，卖出1,44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马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啦，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山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繁忙，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昌会来回、清水湾到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奋发时刻 DSE。 父母應該做的事就是不要太看學業上，應該去給子女去追尋自己的興趣。 我小學一開始沒有任何運動，去到這間中學就有這麼開放的平台， 每篇文都很用心去改，還有講一些 comment 怎樣去改進。 精彩啊，鼓舞啊，今個星期請到三位 DSE 狀元親身分享， 想不想知道他們努力背後的支持動力是什麼呢？ 還有他們講了什麼勉勵大家呢？ 留意星期六晚八點 Radio 2一起聽奮發時刻 DSE。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全新作品列强放松，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月号。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昨日他参与了他朋友他的好朋友的毕业礼，去鼓励去支持。不知道平时当你在一个叫做 情感上面又或者工作上面去到低点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自己？是不是要被你班 friend 出来陪下你倾下偈，又送扎花给你，跟住就去打气啊，真就你 OK 的，冇嘢的，咁样可以嚟安慰到你呢吓。诶，得闲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有一个舒压嘅情心情，舒压嘅方法。我哋有请，唔知多唔多呢啲情况出现嘅咧？曾志豪， 经过琴日之后，我已经知道可以点样为自己打气噶啦，就系大家集一集资俾我，咁我就可以包起嗰啲大型嘅广告灯箱，然后将自己最呕心沥血嘅造型摆喺度。得闲无事行过嘅时候就 scan 一下自己，耶、yeah, ！你睇下，呢、這个爸爸都几好睇，唔知咁样嘅虚荣感会唔会都帮到你咧吓？琴日有一条新闻咧，我谂大家见到咧，即系无论你系咪动漫迷都好咧，我谂你都会真系非常之心伤啊，因为有人命嘅伤亡啊嘛。就是、日本嘅知名动漫公司咧，京亚尼咧呢一个京都动画，喺京都里边嘅工作室咧，发生咗呢一个咧被誉为爆炸性嘅火灾啊，好多人伤亡，30多人咧就已经死亡啊。咁被动漫界嘅咧就誉为系呢一个动漫界嘅巴黎圣母院事件啦，甚至乎有人形容系呢个二次元嘅911事件。咁啊，而家到目前为止咧，就话已经有一个纵火嘅疑犯咧，就俾警方拉咗噶啦，41岁，佢亦都承认咗自己咧纵火呢个事实。不过究竟嗰个纵火嘅原因咧啊，暂时都未知嘅。但系有一啲蛛丝马迹透露出嚟咧，有啲就话佢喺纵火嘅时候咧，因为话佢点燃汽油啊，有啲就话佢一路喺度叫话去死啦，去死啦，有啲咧就不停喺度讲抄袭啊，抄袭啊咁样。咁究竟真实嘅原因系点样咧？同佢头先讲嗰啲说话有冇关系咧？当然啦，就要俾日本嘅警方去调查啦。咁但系喺呢一件事里边咧，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嘅即系动漫迷或者外界嘅反应咧，都好值得即系大家去睇一睇嘅。第一咧就系因为佢今次嗰、那个损失咧，有几样嘢嘅。佢有好多呢个珍贵嘅动画，可能佢哋嗰啲原稿咧，就喺呢一场大火里边咧，可能就会即系毁之一旦。咁所以有好多动漫迷咧都会好心伤。但系你更加见到佢哋嗰啲讲法系咩咧？佢哋就话即系希望你话俾我听，呢一个只一场动画嚟嘅，系假嘅，唔系真实发生嘅。咁啊，呢个好符合佢哋，即系好似代入佢哋自己动漫世界啦。但更多人咧，其实佢关注嘅已经超越咗里边嘅嗰啲动漫创作啦。有好多动漫迷咧，佢都系话咧唔想再有人员嘅伤亡啊咁样。咁所以你就知道啦，即系其实就算你平时咧点样脱离呢个现实，你点样希望自己代入现实即系动漫世界都好咧。其实喺呢一啲咁重要嘅大事面前咧，好多动漫迷佢都马上由呢一个三次元咧跳翻出呢个二次元嘅世界，佢唔会一味咧净系希望咧系里边嗰啲动漫嘅作品咧唔系净系为佢哋而感到忧心，佢哋都系咧会为呢个人命咧而会悲伤嘅。第二系咩呢？就系当好多人咧就讲述呢一间即系叫做京亚尼公司嘅时候咧，就引述咗好多佢嘅一啲事迹。原来咧，佢虽然有出产过好多咧，都几知名嘅漫画、动漫啦，譬如你话即系小弟唯一听过同埋有认识嘅咧，就系呢个凉宫春日的忧郁啦，其他好多咧，真系都已经唔系我呢个世代咧跟得到噶啦。咁但系有好多人就话咧，原来佢呢一个京亚尼咧。以呢一个优质啊，同埋产量少就见称嘅。喺佢成立咁多年以嚟咧，其实佢都系上映咗咧10多套嘅动漫作品。佢话咧16年嘅时间咧就做咗30套呢一个咧即系动画剧，一年都唔够两部。佢话原来咧喺竞争好激烈嘅日本动漫界里边咧，佢呢啲叫做咧低产，但系咧就高质嘅制作。所以佢话原来呢个非常难得嘅。佢话因为唔会喺度赶呢一个即系制作嘅数量咧，就系牺牲咗佢哋自己嘅品质。同埋咧有另外一点咧都好得意嘅。佢话佢哋呢一个动画咧，几乎全个生产流程咧都系内部自己处理晒嘅。咁咩意思咧？即系话原来咧喺日本呢个动漫界咧，可能由于竞争太激烈嘅关系咧，佢哋有一啲嘅工序咧，可能已经唔系呢一个动画工作室咧就自己做噶啦，可能就外判咗俾其他人。即系譬如可能会唔会系所谓上色啊，又或者有某一啲嘅即系生产过程里边咧，就揾其他出边嘅人去做咧。 咁可能好处咧就系有效率啦。咁你同时可能有画几百张呢啲原稿嘅话咧，你就可能会将一啲所谓唔系最重要、非核心嘅业务咧，就交俾外边啲人做。咁但系呢一间嘅动画制作室咧，全部一手一脚，自己都系内部包揽，唔会有任何外判嘅生产线嘅。咁于是乎，质量保证咗，但系可能产量咧就真系会慢啲。咁但系你都从中你可以见到咧，佢呢个工作室点解会被咁多人誉为系一个即系圣殿啊？因为佢哋认真嘅制作咧，就用咗呢一个方式咧，就保持落去嘅。动漫喺日本系佢哋嘅第一大产业，所以先至会叫日本嘅动漫王国。可能喺呢个悲剧里边咧，你喺嗰个火光之中咧，你就会隐约见到原来佢哋背后咧嗰个运作，佢哋嘅认真同埋佢哋嘅竞争咧，究竟系几咁激烈嘅。同埋喺呢个时刻咧，都真系放低所有嘅怨恨啊！好多人都话呢一个所谓三次元嘅动漫咧，系世界语言嚟嘅。所以呢一单新闻咧，喺大陆嘅微博里边咧，亦都荣登呢一个咧，即系热门嘅搜寻咧头几位嘅。所谓荣登嘅意思，系佢哋都会放下咗好多嘅政治仇恨啊！动漫真系无疆界嘅，所以希望无论你有冇睇过呢一个动漫公司嘅作品都好咧，唉，都为佢喺呢一个三次元同埋二次元嘅人员咧，都希望佢哋可以尽快克服伤痛啦。风头火势，唔知佢下次仲会带啲咩生果嚟请我哋食咧？我哋唔系向佢攞果篮，我哋真系唔系向佢攞果篮。不过既然佢都有咁多生果咯，喂，食得唔好晒啊！下次佢会唔会摘翻两粒榴莲翻嚟请我哋食咧？我哋有请善明。 基本上咧，我都好慷慨嘅，见到啲好食嘅嘢咧，我都好中意同大家分享嘅，分甘同味啊嘛。不过咧，就讲真啦吓，榴莲咧冇啊，我喺村民咁多新界咁多朋友嘅树上面都冇见过榴莲。不过有大树菠萝，下次如果开大树菠萝嘅时候咧，可以嘅，我就攞啲翻嚟又俾你哋试一试啊。 好大粒 嘅 喎。 大树菠萝好大只，但通常咧我唔会成只抬翻嚟，因为实在太大啦。 哦、 通常咧就会在现场开嘅、 哦， 开咗然之后就喺入嗰啲果肉一粒一粒咁样咧，然之后大家分嘅。 一系攞大树，一系攞菠萝咯。 哦，咁你要大树定菠萝啊？唉，真系冇怒气，冇怒气。啲朋友讲下笑我哋，原谅佢，佢系冇乜智慧嘅大树，即系下次攞把刀入去先至得啊！真系。嗱，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睡觉睡眠不是叫你现在去睡觉，你现在听清楚我说什么哈、啊、记住我们睡眠睡觉呢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啦，是不是一定大家都知道的了。所以呢如果能够睡到一觉好觉有充足的睡眠呢，哇那天、啊、真不单止精神好、啊、对健康、啊、都是很重要的。哎、最近、啊、在医学界呢就有一篇研究指出，原来睡觉的时间呢除了你精神好身体好之外呢是会影响你肥和瘦的。哇，究竟是什么原理呢？听着听着、啊。如果呢他说、啊、如果你试过在减肥的时候，喂我又吃得少减又吃得轻了，那你又有做运动了，那都是减不到肥，究竟为什么啊？那你就真的要留意一下，分分钟就是跟你的睡眠时间有关的了。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有一位精神博学的博士Daniel， 他做了一个很大很大规模的睡眠调查，访问了超过100万的人，年龄就是在30和100岁之间的人士。在这个研究的结果显示，如果睡多过10个钟头，即是 over 10个小时的人，又或者少过5个钟头的人，即是4、5、3、2、1那些时间的人，在女性方面他们的 BMI 指数是会升高提高的，甚至乎咧，数字是超过26呢一个数字添嘅。咁喺呢度咧，我又讲讲喂 BMI 系咩嚟噶？但好多时 BMI 我哋咧系用佢，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呢个体重啦，同埋身高啦。咁咧，然之后用呢个指数计出嚟嘅一个指标数字咧，呢、这个就系一个 BMI 嘅数字啦。咁通常点样先为之正常咧？就系、是、会喺18点几同埋23点几之间咧，就系、是、一个好正常嘅数字嚟嘅。咁佢就话喺呢个结果嘅调查显示咧，就如果你系瞓7至8个钟头嘅咧，你嘅 BMI 嘅数字咧系唔错噶，因为得出嚟咧就系大约系维持喺24左右嘅。咁但系如果你嘅睡眠时间系瞓得少过或者系多过咧，原来呢啲 BMI 嘅数字咧出嚟嘅结果都非常显示系唔好嘅。咁所以对你哋嘅身体嘅影响咧系会有大，甚至乎真系影响你究竟你系会 偏去肥定系偏去瘦嘅。咁所以我哋记住，原来喺睡眠时间长短系会影响肥瘦。咦？咁点解系用咩原理可以会系控制到你肥定瘦啊？咁我喺呢度一嚟要即系讲下解释下先。咁其实咧里边啊，我哋身体入边有两种嘅荷尔蒙嘅，一种系叫瘦蛋白。另外一种是叫饥饿激素，咁喺原理上面咧，瘦蛋白咧就系主要系生产呢个饱足感嘅。咁当你有呢个饱足感嘅时候咧，你就会减少你嘅食欲，咁同埋适当嘅睡眠咧，咁呢啲瘦蛋白咧就会系最好嘅水平，亦都唔会话突然间会啊好似好肚饿啊，我要食好多嘢啊咁样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即系如果你瞓得少，又或者系瞓得太多嘅时候咧，身体系得唔到适当嘅时间去休息咧，你嘅免疫系统啊，同埋你嘅新陈代谢会下降噶，咁你嘅饥饿嘅激素咧就会突然间增加，咁样增加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好痛饿，好痛饿啦，你就会不停咁样想去揾嘢食去满足自己噶啦。咁即系话咧，如果喺呢一个时间多与少。做得唔好嘅话咧，咁你就会可能偏肥噶啦。但如果系能够休息得充足时间啱啱好嘅话咧，你嘅身体里面嘅两大指数咧都系非常之正常。咁所以啦，你记住，如果你系想有健康又有健美嘅身体，尤其是正在你正系有所减肥嘅话咧，你就真系记住，除咗注重你嘅饮食健康、运动时间之余咧。原来睡觉的时间都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留意多一点、我们呢就平时睡觉当然是要留意多一点，我又觉得其实即除了我们每一天出门口呢，即那一早上有没有刷牙洗面干不干净之余，其实我觉得这衫对于那一天同埋身边嘅人见到你嘅印象真係好重要嘅。啊，今日见到阿豪豪咧，就真係其实我一早都觉得，咦系啊，今日好似翻工仲 captain。咁但系，原来我望翻啦，我呢个拍档咧，佢今日咧着嗰件衫，哈哈，都好 deep deep v v 下嘅。咁望到佢，我都觉得，咦又唔错，都好似几湿醒咁。跟住落嚟要介绍拍档桂花田。 阿善兵大师，你会唔会？ 我都系咁话， 即系经常留意桂花田嘅衣着。就未免特別咗啲咧， 都唔係呀，我真係都， 唔係佢有好多優點嘅， 係 啊，但係衣着係比較少人睇 嘅。我都提咗佢好多優點噶嘛， 係啊，佢好多優點。 但佢衣着咧，確實真係令你為之精神一陣唔錯。 但係同埋我嗰件呢件都叫 deep， 都好 deep 下喎，又 deep 又短喎。 哦，佢系夸奖你啊！ 哦，好啦好啦， 你多谢啊，你多谢 啊，我系 deep 衣啊，系。嗱，琴日咧，我哋咧喺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嗰度咧，我哋就分享咗夏天热辣辣咧可以消暑玩水嘅地方，究竟有啲咩好去处咧？啊，真系多谢各位听众啊，同我哋分享。我见到有啲听众都话啊，其实我都想知道香港有咩地方可以玩水咁啊。我睇到啲相咧，都真系想玩埋一份嘅。咁啊，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嘅乐园啦，都有唔同嘅形式嘅水上活动啊，俾大家去玩嘅。通常咧都系见到啲滑水梯，系咪？我系由顶沿住个管道咧，咁加埋啲水一齐冲到落底咁样，都真系几刺激嘅。我以前细个咧都玩过嗰啲直冲落嚟去嗰啲，咁啊相对地简单啲嘅，即系我要揾啲，因为佢哋都有分唔同嘅管道嘛，即系可能有啲冇咁斜，有啲好即系慢慢循序渐进咁样，有啲劲斜噶嘛。最深刻咧有一次咧玩一个叫漏斗型嘅滑水梯咧，哇露天嗰啲咧都还可以、啊，咁啊即系可以见到啲风景啊咁，但系有啲咧就系捐入个窿，捐入个管道里面，再喺咧嗰条唔知前面。究竟转弯转左啊，定转右啊？定嗰条管道黑色啊，定红色嘅、啊、环境之下咧，只系一路向前冲，冲到尾尾咧，即系因为你唔知佢几时完噶嘛，冲到尾尾咧，因为个冲力都几大，因为比较斜啊，咁再冲大啲咧，就跌咗落去水池嗰度噶啦。其实如果唔识用力嘅话咧，我认真，我玩过一次，我觉得好容易整亲手脚同埋肩颈都唔知啊。嗱喺西班牙咧，一个水上乐园有一个23岁嘅男子啊，佢咧就玩一啲叫俯冲式嘅滑水梯，咁即系话佢系直冲落去嘅，即系冇转弯嗰啲嘅。咁啊，佢喺咧嗰个情况就系佢用头下脚上。胸口咧就压住嗰个箭板咁样射落去嘅，射嗰个滑水梯嗰度嘅。啊，点知当佢射到落底嘅时候咧，直冲水面嘅时嗰一刻，佢嘅头咧唔知点解好似突然间 啊倾钱。你点解咁讲呢？点解佢可以讲得咁仔细？因为佢个朋友系影住佢哋玩嘅。因为原本呢，佢话原来呢，佢个头呢喺直冲入水面嘅时候呢，可以导致到佢颈骨折断。佢个胸部呢以后呢身体成瘫痪啦，佢而家呢系要靠呢个呼吸机呢维持生命嘅。我、当然啦，呢、这个系个别情况啦，因为呢之前都有好多人玩过㗎嘛，人哋都冇事系咪，咁点解佢今次会有咁严重嘅意外呢？仲调查緊嘅。所以希望大家玩呢啲活动嘅时候呢真系注意安全，系咪真系了解点样玩，真系点样识玩嗰个活动呢，嗰个项目啦，先至可以呢减低意外嘅发生嘅。希望今年夏天大家去玩水上活动嘅时候真系要注意安全啊。 团友嚟到外太空，请望下太空船嘅左手边，出面就系 M42 猎户座大星云。飞远少少， 星际旅程逢星期五晚准时出发。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太空任务》，带你探索星空，解开宇宙嘅秘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好啦，头先听过系 Beach Boys 啊，你 California Girls 啊，咁你即刻谂起就系嗰啲阳光与海滩咧。狗狗去唔去得？ 梗系得啦，应该。 如果系康文署辖下嗰啲，就理论上就 sorry 嘅。 唔得噶， 系啦系啦，就 sorry 嘅。但系原来香港地咧。真的仲有好多唔係康文署管辖嘅嗰啲私人嘅，唔好，我唔知嗰啲叫唔叫私人海滩啦。总之佢就唔係康文署管理嘅嗰啲海滩啊、沙滩咧，咁就真係咧，原来狗狗係可以入得去噶咯，真係 系啦。即係你楼下嗰啲啊？ 唔係我楼下嗰啲都唔係啊。我楼下嗰度都有康文署啲救生员喺度。 康文署嘅游泳滩， 我真系有，又真系有噶。 少啊， 西贡都有。 西贡都有嘅，譬如咧，之前都有杂志咧有介绍过咧，夏日嬉水五大狗狗可以去得嘅沙滩咧。 系咯，即系得五个咯，唔多咯。 真系唔多嘅，因为咧有一啲私人管理就去得，因为如果康文署就真系 sorry no 嘅咁样。系啦，有咩地方咧？譬如嗱，听个名先啦，有 南丫岛有一个叫做毛达湾，无形个毛发达个达，唔系阿毛可以到达，系毛鞋可以到达， 仲要系其中一个喺南丫岛， 即系话你得闲你就搭程船去咯。 南丫岛啦，有一个西贡嘅后海湾啦，就唔系西贡嗰啲即系普通沙滩啦，西贡后海湾啦。 后海湾系咪有保育区嚟噶？喂， 佢唔系保育区，佢唔系嗰个，系啊，有赤柱嘅后滩啦。 哦、 就不是正滩、正滩系啦，即系正宫娘娘咧就康文署嘅，系啦，咁啊后宫佳丽嗰度咧就去得嘅，赤柱嘅后滩啦，石澳后滩啦、都是要在正同后之间有个分别啦， 系、哦、啊，即系叫即系其实都有啊，你行嗰边啦，你行嗰边得咁样， 同埋有一个咧系乌溪沙嘅海星湾啊。 哦，海 我真系冇听过，哦、真系 海鲜湾嗰度系好多人去摸蚬嗰度啊嘛。 哦，我唔知系咪嗰度，可能系 系 咪啊？咁之后佢话原来嗰度都有好多海洋生物嘅。咁最得意系咩呢？佢话呢啲地方咧有好多咧，真系俾你只狗咧可以喺嗰度咧冲水嘅地方啊，冲身，即系你玩完沙之后咧， 潭水之后冲潭。 系啦，你可以即系好似当冲凉咁嘅地方咧，咁、收费啊，交通咧，咁啊，即系你要自己揾啦。咁但系起码对于好多毛鞋主人嚟讲咧，都唔使每次一游水就同只狗咧能够分离啦。 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4点，升302点，成交金额32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9点，升11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45，升3毫；腾讯控股359.8，升3.2；中国平安95.6，升0.5。友邦保險88.5升0.9，建設銀行6.27升0.8，港鐵公司54.7跌1元，港交所273元冇起跌，中國恒大22.2跌咗0.45。匯市方面，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2，英磅9.807，瑞士法郎7.955，歐元5.524，加元5.996，新西蘭元5.303，歐元8.8041。每百日元兑港元7.2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98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94点，升347点。港金现价报13462元，升2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3.68美元，卖出14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啦，跟住马场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挤塞。挤塞到坏车阻路影响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跟住马场嘅慢线呢係封闭架，一大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咧去翻尖沙咀啊，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即系较早前嘅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啦，跟住马场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都系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啦，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车多。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青衣嘅乡事会路受到爆水管影响，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啦，跟住长青村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噶，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昌会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道径口路九龙。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N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算最啱？一家果。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子成啊。暑假又嚟啦，梗係要做返一啲有益身心健康嘅运动啦。如果要喺太阳底下暴晒嚟到做运动，又似乎唔太健康喎。所以计我话最好呢就係做 gym 啦。里面有住各式各样唔同嘅仪器，唔需要俾太阳晒亲，但又可以做到运动。你话係几两全其美呢？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逾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志芬，我有个秘密想话你知啊。 杰彤，你有啲咩秘密要讲俾叔叔听呢？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道、 啊。梗系唔会啦。 我背叛咗 Daniel， 爱上咗于晏啊。 吓、啊！但系你头先讲嘅嘢出晒街啦噃。 吓、啊！你背叛我？ 咁又唔系咁讲，因为今个礼拜六晚10至12，我哋周末有情人志芬同崔杰彤会同你讲第一次背叛。 我终于知道俾人背叛嘅滋味啦。对唔住啊 ，Daniel。On a Saturday night。闪明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闪明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裤。 啊，闪明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闪明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闪明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先讲个天气先。 系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这个礼拜我讲足5日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啊， 几乎日都有噶啦吓。 哇，琴日天气咧真系焗到咧，冇朋友系即系唞唔到半点气啊。 系 啊，所以大家都真系要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啊。 系啦、 啊， 亦都呼吁啦，星期五啊。 系啊，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 fax 嚟。 喂，头先咧你咪讲咗咧，即系嗰啲咁嘅好似啲宣传咁嘅功用嘅嘢，即系话喺啲灯箱啊，你点击佢，佢又会出嚟同你 say hello， 又话佢嗰个点击数字，咁其实呢个都系属于个宣传啦、 啊。算系啊。 咁好多时候我哋商品啊或者系店铺啊，都要成日各色其谋，要谂下啲广告啊，点样去宣传令自己嘅生意会好， 点样吸引你。自己字句啦， 系啦，咁成日都要拗晒头谂下啲新嘢啊、创意咁样。最近咧，佢呢一间店铺咧，佢嗰个方式又真系第一次听到，我又觉得又几得意。 喺边数噶？香港？ 佢喺澳洲嚟嘅、 哦，澳洲 喺布里斯本嗰边嘅，系真系好得意。咁佢其实系一间日式嘅拉面店。 我日式会澳洲嘅， 你觉得佢会 点样 去做宣传啊？嗱，都几出位下嘅呢个方式。 佢方向系用价钱啦，定系话佢啲 食 物好特色啊？ 定系搵个人先？ 佢 完全九唔搭八噶。 佢个面系 冇乜 拉楞 嘅， 不过系绝对做咗出嚟，对佢个铺头系好有宣传效能。 哦，我哋嘅澳洲啊， 澳洲 喺布里斯本，日本嘅拉面， 布里斯本日本嘅拉面，袋鼠都中意食嘅。树熊都中意食嘅，树熊唔食油鸡，你叶食拉面。 唔系佢完全同呢啲字眼无关， 全部 亦都唔系思路紧有关。 咁同 咩话？ 哦，同向边个方向噶？ 佢系会系 俾个少少贴士你喎吓。 佢喺个网上面去呼吁一啲人，有啲咩人肯咁样做，佢就包佢一年免费任食拉面。 哦，咁样啊？ 系、哦、啊。 哦，咁应该就系同，因为澳洲咪话好多嗰啲唔知咩蚊啊，定系袋鼠嗰啲嘅。佢会唔会咁样嗰啲啊？ 唔系个人喎、啊，头先是边话？ 咪就咯，如果啲人咧，你去捉唔知咩袋鼠捉到咧，就请你免费食拉面啦。 咁即系变相去帮手 捉。咁关嗰啲拉面咩事啫？捉袋鼠。 咁你话同佢冇关系嘅，开头你又话你自己话冇关系嘅、啊。 哎，对唔住，我自己打住笔， 自己话冇关系 嘅。OK， 好，呢、這个世界都要向善嘅， 只要嗰个人帮咗人而俾人哋去即係话啊我去真係帮咗人喎，咁跟住呢就可能储定一个分呢，跟住你就嚟食我拉面，我就免费请你食啦咁。 佢冇咁伟大。 如果你可以揾到有隔篱铺嘅拉面长过我哋嗰条嘅，我免费请你食，即系嗰啲咧方圆五公里，如果你平过我呢间咧，就退钱俾你。 喂，但系呢个方法唔得，你咪引晒人去第二度食嘢。 唔系啊，佢好有自信啊嘛，食完之后翻嚟我嗰度。 系因为即系佢知道方圆五公里都冇日本拉面咯。 系啊，因为就系咁样咯。 系啊，因为只此一家啫。 嗱，我觉得嗱，我试下讲俾你听呢个方法咧，几得意嘅。 好。 但我真系第一次睇到呢一种宣传手法。佢喺网上面呼吁，如果边一个人能够。就将我公司嗰个 logo 个招牌个样做纹身， 做纹身 纹喺自己身上面当眼处，咁我就包你一年免费任食拉面。 哇！但系佢 logo 系好似一撇 A 咁样嘅， 唔系 喎， 好 型 车， 好型仔，好靓嘅喎。嗱，咁大家都话你傻嘅咩？边有人睬你啊？ 喂，唔系，我觉得有啲人会整咯。我觉得有人会整， 冇人睬你啊？边有会咁傻啊？咁样， 佢 logo 都唔系好草核突啫， 咪就话个 logo 靓咯。 系啊， 咁即系人又话你傻啦，边有睬 你？ 你 形容下个 logo， 我先见到好似有碗面嘅样。 唔系，佢其实系好似一个梯级形状咁 样 啦， 一个大厦咁样。 系啦， 隔篱嗰碗唔系面嚟嘅咩？ 嗰个系另外佢嗰个一个碗面， 佢 个形态咯。 嗰个唔关事噶，佢个 logo。 都关事噶，其实系呢个形态系张相咁，跟住呢个名啊咁样。 系咯系咯。 但其实 咧， 你会觉得成 个 嗱，其实而家好得意，你有冇留意噶？而家啲纹身系 变 晒嘅，即系以前可能系一啲 以前得 龙 虎凤 或者系 龙 虎凤 啊 咁啊，跟住有一轮就可能一啲荆棘图案系冇解释咁样咯。而家近期兴嘅纹身咧，就系你啲猫猫狗狗。有卡通狗啊，同埋一啲好似比较幼稚少少嘅漫画图案咁。 啊有啊有啊，卡通啊有人纹咗个皮卡丘喺度都有噶。 系啊，写字又有啦。 你啱啱出嚟同人讲数嘅时候，呼啊！你睇我就下山虎，我呢个系喷火龙。 系啊， 喷火龙对猛下山虎。 你捉唔捉佢翻嚟啊？系啦， 我 有啦。 我战斗力255啊！呢个真系睇下边个劲啲。 同埋 周伦 亦都新兴一个纹身咧，就话咧将你嘅宠物嘅样纹咗喺你身上面。 有我呢度手臂咪有咯。 所以上次我同佢讲，哎呀，我好挂住以前我只狗狗 狗 狗， 有噶有噶， 哎，你将佢纹咗喺你个身上面啦，做纹身咁样，但系我就话啊，会唔系咁靓？因为我嗰只系洛威拿嚟噶， 我唔会好靓啊，一样都可以噶， 真系靓噶， 你又唔好睇小你手臂嘅面积。 有冇咁大啊？净系洛威拿个头我都唔够位啦。 唔系，咁你唔好一比一嘅。 讲错咗，讲错咗。你又唔好睇小你嘅爱心嘅面积，系啦，好有爱心噶嘛，系咯。阿田就真系纹晒十二生肖都够位。 咩住？身体有好多部分好大面积嘅。 你讲上身啊？ 系啊，唔系，所以佢呢个纹身，我头先正想话，如果佢系另外一间公司咧，如果佢又用相同嘅招来嘅话咧， 就会冇人。 唔系，佢真系大件事啊！我谂佢真系即刻执笠都迟啊，即系抢晒佢啲嘢嚟买啊！你试下一剔啊啦，佢个 logo 本身啲人都几中意嘅，特别阿 Sammy 都已经将佢纹过落条眉度啦。最近演唱会又复刻翻啦。你话如果将佢个纹身，唔系将佢个 logo 变纹身，我谂啲人话扑到佢啊，真系。 其实三间即系咁讲啊，都唔难噶，系咪先？都唔难噶，即系三间嘢啫嘛。 嗱，如果你话 嗱 大台，佢话如果你将 佢 个纹身 纹咗喺身 上去。请你唔知睇咩一年我哋 一世一世， 但佢本身 都 免费嘅， 系啊，而家好多嘢都唔使钱噶啦，本身 佢个 buddy 免费送俾你，或者佢本身有收费嗰个频道噶嘛，免费俾收费频道你睇， 或者所有关佢嘅嘢都一世免费， 系啦，哇，你制唔制先？真系， 喂， 嗱呢个真系有啲难度啊！如果喺廿年前就冇难度嘅。呢轮就真有啲难度， 呢轮我 谂 好难， 呢轮好有难度。 我惊呢一头纹完嗰头出去俾人哋， 特别系你谂下，嗱，如果早 我长期受伤咯，贴胶布， 如果早 台都唔好， 早五六年 ，ATV 仲在生嘅时候， 系 佢如果都用相同嘅桥段，即系可能佢有啲唔知咩，有啲咩优惠益你啊，系啦，或者你会得到免费嘅原签名嘅，你都好难纹佢个纹身上去，真系有啲难度， 系佢真系学你话斋好有自信佢先得咯。不 过 咧喺呢啲咁嘅叫嗱，佢而家真系纹身嘅，咁但系睇下见仁见智啊，啲人好反对噶嘛。咁咧我 佢外国好流行啦，冇所谓佢真系。 佢系一个艺术嚟噶嘛。 喺外国咧，亦都咧好耐之前咧，都有啲咧搵大肚婆 去做卖广告， 系 因为佢个肚腩好大， 纹喺肚皮度啊嘛， 唔系纹啊，画啫嘛， 佢唔系纹啊，我画啫， 我抬咗头点样同你纹啊？ 哦，即系利用佢个肚嗰个 size 将佢哋嗰啲广告字眼全部嘢画咗去啊？ 好夸张啊！ 用颜色笔画咯，咁样跟住即系睇你可以即系一日嘅啫，即系或者喺一个礼拜，可能如果唔系日日都画咯，因为你要冲凉噶嘛，咁样佢因为大肚婆唔可以一日都坐喺度噶嘛，咁所以咧佢话断钟计嘅，你帮我买一个广告，但系要打大赤啦咯，你要去做 blog top 咁样，跟住就卖广告喺个肚度咧， 而家 有钱赚噶， 而家可以转啦，而家可以 sell 去大陆，北京比坚尼。啲阿伯， 啲 阿伯中意拿高件衫咧， 以為佢都有個大肚腩， 係啊，一樣噶嘛。嗱，反而大肚婆咧，其實邊個成日打大個肚出嚟啫？ 唔好噶，對 B B 娘親佢啊嘛，陣間。 所以其實當年呢條橋咧，我覺得佢唔 work 嘅，而家就 work 啦。而家就去大陸揾翻嗰啲大叔咧，你一打開個肚就有賣廣告啦。 都唔使，其實香港都有噶，香港都好多噶。 都有，都有。 係香港大叔，但係佢唔會拿到去 少啲，少啲 都有，都有。有時夜晚出去跑步咧，嗰啲大叔都將件衫卷曬上去咧。露出个大肚腩， 咁都几好啊！拿高上去睇咧，但我觉得当你揀呢啲公司纹身嘅时候咧，你仲要有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地方，就系、是、你肯定你个纹身未甩之前，间公司唔执笠。 但系如果 你谂下，如果间公司执咗笠，好傻噶，我纹嚟做咩？我成世真系， 我真系会唔中意，即系我即系呢个条件唔吸引啊！即系话咧，你要请我一年食啫， 一年又唔食拉面咯， 一年得365日，唔通你真系日日食先？ 但系我个纹身成世噶， 系 咪先？ 我唔值得咯， 系啊，好傻噶嘛！ 唔系佢哋好快，真系十零个钟头已经系即系超额咧，因为佢只系招三个啫。咁但系跟住啲人都访问翻呢三个，哇！你点解会可以将佢个 logo 纹上？ 我定系水印都得啊，其实水印都 OK 啦。 水印得，你冲一次凉之后，第日冇咗咯。 佢鬼知啫，嗰个公司都 即系佢要你肯定呢一年系卖命俾佢咯。 我相信咧，因为你话斋外国兴噶嘛，有啲人咧真系纹身纹上瘾嘅。 佢当系自己系一幅告示板啊， 直情上瘾到咧，全身有皮肤地方都纹晒咁滞噶嘛，有啲人。 嗰啲叫做咩人肉连龙墙啊？诶，你中意贴咩贴上去啊？ 咪就好似个行李夹咧，啲人咪好中意贴住嗰啲去嗰边度国家嗰啲牌咁样黐晒喺度嘅。我谂佢可能就系咁样啫嘛。 你睇下碧咸佢。全身上下皮肤冇位噶啦，啲人话点解佢而家生咗几多个？唔知三个定四个咧？点解阿 Victoria 唔再生多个咧？因为主要系佢老公个身冇位啦，已经佢每次都要纹个名字上去噶嘛，即系讲笑咁讲啫，你唔好认真啦，你个样真系 唔知道 真系，我真系有去谂一谂， 系啊， 好单纯嘅真系啊，善兵真系啊， 系噶。 无论是自己不知不觉爱得深，还是自己根本早对你痴心，如是陷阱今天失足已深，难自拔只想讨你欢心，如若是上天偷偷地对你偏心，甜蜜梦中一生不要有伤心，谁亦自愿甘心的将你等，情意万千将宠爱一生，情无可 将痴心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每个热吻。 常问问自己应该怎去过一生，还是自己担心恋爱会伤心，情路寂寞得到款款细心，和现在开心因你关心，从若未论星不分早晚爱的心，甜蜜夜深轻轻躺进你衣襟，谁是无伴我就算千万人，情意万千今天便一生，情无憾 将痴心 换 一颗心， 就任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任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真， 愿奉上 每个夜晚。 唔知点解，我成日都好担心，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为什么你成日都那么多人问我呢？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与 将一生 换你的上每个热吻，情无可 将此生 换你的 一颗心， 就让我 爱上你， 常常在心，谁人愿 将一生 换你的 一点心， 愿奉上每个热吻。 有周慧敏李克勤啊，好耐冇听呢只啦，万千宠爱在一身。 系啊，万千宠爱在一身啊！如果系作为一个艺人啊，你希望万千宠爱在一身，大把 fans 嚟爱锡你、爱戴你，希望佢终生都喺度即系守候住你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 系咪？即系哇，几即系嗰个感觉几唔靓。 我亦都为 fans 终身不娶、终身不嫁。讲下啫， 咁又唔使 咁样。 当年系咁噶嘛？ 唔系，哎呀，哇，好八十年代系咁噶嘛？ 九十年代都系， 八九十年代 成醒嗰阵时嗰句咩？ 系佢哋真系以前真系好支持你嘅，即系一路唔会走嘅，一世嘅跟住。 所以啲嗰阵时以前嗰啲叫明星咧，佢哋咧即系。 结婚唔生仔， 唔好 拖手， 系完全唔可以俾人知拍拖结婚生仔 噶。我完全唔会有睇性教育嗰方面嘅嘢嘅，乜都冇嘅，我 系 纯洁嘅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嗰阵时嗰个偶像会铺到咁噶嘛？系而家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先开始陆陆续续哦，我结婚啦，跟住我生仔啦，跟住分钟有啲就吓 终于越嚟越早添啊！ 未婚就生仔啦， 越嚟越早结婚生仔， 系啦系啦， 越嚟越早生仔结婚。 系啊，你谂下，我哋被誉为即系有人话咩新四大天王咩都好啦，嗰阵时咧有我哋有呢一批嗰啲年青嘅男歌手咧，譬如你话陈柏宇啊、林奕康啊、周柏豪啊嗰啲咧，好多咧，佢真系又后生又靓仔，但系全部几咁快，话俾你听，唔单止封盘啊， 系啊， 我已经有另一半啦， 有埋租户啦，有埋另一半，加埋生细路添啊，即系同以前嗰个年代，你话即系两个世界， 完全两个画面啊， 两个世界， 所以搞到即系认真啦，即系我哋儿时嗰个啲偶像咧，咁佢哋都好多时，因为即系为咗佢哋事业咧， 好后期先至会有家庭噶， 好后期先叫拍拖咋， 或者话俾你听咯， 嗱，净系讲妹姐，一路即系话。拍拖都好似即系个情感素上好似 O K 区 咁啊，两样嘢嚟嘅，佢本身有一个情路 K 区啫， 系啦，佢就唔公布啊两件事， 佢就唔系公唔公布，反而 系 后边 后期去先拍拖啊，叫做即系主 唔系你谂下四大天王就知啦， 都系 好后期啊，全部都系要 啊，唔系学友佢知道佢嗰个定格， 咁其他有几个咧？ 但系其他啲就 系 知啦，系啦系啦。 咁而家点啊？新嘅 系啦，我哋话斋新四大天王， 系啦， 其中一个靓仔， 系啦， 哇！真系个个都啲连一啲师奶都好喜欢呢个靓仔，因为佢真 系 好孝顺又靓仔，系咪？ 系 周柏豪 系 啦。咁早阵子咧喺三年前，佢就同佢个圈外女朋友咧就结咗婚啦，系咪？咁啊咁样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哦。竟然咧，近日有報道咧，咦佢你阿曾祖都同我哋講乜周柏豪離婚咩咁？ 係啊，好大個標題話佢離婚再婚添， 係喎係喎，乜離婚再婚啊冇講喎，因為通常咧佢咧就比較低調嘅處理佢啲感情事，即係感情事情。 新歌嚟嘅啫， 係啦，咁咩事咧咁樣？跟住原來咧係講緊佢有一位。 好痴情，好忠心，好对于佢咧嚟讲嘅 fans 咧，系讲话周柏豪已经离婚，佢而家新嘅结婚对象嗰个系我， 将会同我结婚， 就系周台， 唔系嘛？跟住我谂下，柏豪啲经理人都呆咗，佢话点解唔同我讲嘅咁真 系？我就系佢现存唯一仅有一个周台， 周台， 我哋将会几时几月几日结婚？佢婚纱、花球、戒指，乜都准备晒啊！ 系啊，将自己灌埋。夫姓啊， 系啊，咪周台咯， 系啊，出埋公开信啊，仲有经过嘅，有剧情嘅。 啊， 佢话俾你听，我同柏豪嘅第一次喺澳洲咧，互相俾咗对方，唔容许其他人再同我哋有衰索。 系啊， 喂，其实咧，我都觉得嘅几得人惊。 不过其实我觉得系认真，系有啲得人惊嘅。 系好得人 惊，因为某程度上咧，真系好认真吓，即系你就咁听咧，就觉得好搞笑啦咁样。但如果你谂深一层咧，佢分分钟个机会咧，可能系佢需要人哋协助嗰啲。 啊、 真的在心理和精神上他可能需要人来协助。喂，因为他是投入和他将那个虚拟已经是分不清楚。是啊，即是有少少，即是我们不是心理专家，但你说他有少少幻想或者妄想呢，我想都不为过的。其实真的有人帮的。 明白的，因为很多那些呢我们有叫宅男，经常找一些虚拟那些，即是日本那些公仔呢，就成为结婚对象嘛。但是今次这位女粉丝直情当啊，即系呢个真人，呢、这个真偶像系成为嗰样，就将所有嘅资料我铺晒铺天盖地喺个网上面去话俾大家听嘅噃。 其实认真吓，你系真系要担心噶、嗯，因为你谂下，如果佢可以，佢唔系净系话自己同佢结咗婚，佢系话佢已经俾人，佢已经离咗婚咯。 系啊， 佢已经离咗婚咯。咁、啊、你谂下啦，佢究竟有冇可能会再做更多嘅行为？唔係危言聳聽啊，係真係想打定個預防針咧。無論係你話藝人本身咧，定係如果你係認識呢一位痴情 fans 嘅朋友咧，喂，你其實真係都應該要 關心下佢， 你真係要關心下佢啊，好係好認真，因為點解咧？以前你睇嗰啲狂迷咧， 係啊， 喂，佢行多一步， 好瘋狂嘅真係， 就瘋狂嘅咯噃， 即係一線之差咧，就可能下差搭錯啦， 真係一線之差嘅喎，即係嗰陣時我記得，譬如阿 Sammy 嗰套戲咧，咪愛你愛到殺死你咧。其实佢都系想提醒大家，喂，有啲狂迷咧，行多步就变咗咁噶咯，你唔好唔惊啊！ 即系有啲可能有啲激进嘅，因为佢 set 埋几时几月喺边度摆酒啊，因为 其实系担 心。所以正如头先阿豪所讲啦，就系佢身边嘅人，佢嘅家人或者识得佢嘅朋友咧，真系多啲关心下佢， 系啊， 系啊，多啲同佢开解下佢，倾下偈。 之前都有一啲咧，偶像嗰啲艺人咧，系会俾个 fans 痴缠到咧，要出禁制令噶。当法院都会颁禁制令，就嗱人身限制，唔准接近佢，唔知几多公尺范围咧。 几多范围里面咧，你就唔可以接近佢啦。你可以远观，但你唔可以靠近。 系啊，其实你就会知道噶啦。 系啊，咁希望呢件事系真系即系纯粹啊，佢 唔系我哋梗系希望佢只不过系自己突然间恶作剧一下啦， 恶作剧嚟嘅啫，可能系。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多啲关心，多啲关心身边嘅朋友，你真系要留意佢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深水埗区议会今日开会，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行政长官就修订逃犯条例事件的回应。旁听席上有市民多次打断会议，区议会主席张永森三度宣布休会，大约朝早十点宣布终止会议。有议员同市民发生争执，警员同救护员到场。区议会原定在朝早九点半开会，大约三十个市民手持反暴力、反暴徒的标语到场，高叫反对区议会政治化，又说希望解决区内㓥房和卫生问题，强调反暴力还社会安宁。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回应市民说，议会会讨论民生议题，市民应该俾议程顺利进行。有传媒报道，多名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者自从7月1号冲击立法会之后去了台湾，希望寻求庇护。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任何人寻求其他地方的政治庇护，要视乎申请人在原居地是否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检控或者有可能受检控，并且是否有机会获得不公平审讯。 他说若果再有香港人获得其他地方的庇护，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因为代表外界质疑香港的律政司有否作出公平检控。日本警方继续调查京都动画公司工作室造成33人死亡、35人受伤的怀疑纵火案。涉嫌纵火的41岁男子仍然留医，警方说他身体严重烧伤，暂时未能够向他录取口供。案发在昨日早上，疑犯在工作室的地下至一楼淋泼汽油之后点火造成爆炸，多名职员走避不及，疑犯其后逃走，在大约100米外被警方拘捕。消防花了大约5个钟头将火救熄，在梯间发现多具尸体，又在工作室附近发现汽油罐、厨刀和铁锤。中国女访问学者张莹颖前年在美国被绑架和谋杀的案件，30岁被告克里斯滕森被判终身监禁。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联邦法院12个陪审员经过近8个半钟头讨论之后，仍然无法就是否判处克里斯滕森死刑达成一致共识。法官说根据规定，他只能够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保释或者减刑，又批评被告至今仍然未讲过一句对不住。克里斯滕森闻判之后低头面露笑容。张莹颖的父亲发表声明说不同意裁决的结果，但可以接受，呼吁克里斯滕森交代张莹颖遗体的下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2点，升310点，成交金额36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0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45，升3毫；腾讯控股361蚊，升4.4；中国平安95.6，升0.5；友邦保险87.95，升0.8。建设银行6.28，升9仙；港交所271.6，系跌咗0.4；港铁公司54.65，跌1.5仙；招商银行39.85，升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83，澳元0.707，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9，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0点，升394点。港金现价报13,462蚊，升咗2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2.66美元，卖出1,44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啦，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景围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荃湾段啦，去葵芳啊，近住荃景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昌会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嗨，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当我在外地派很孤单的时候，我知道即使我多辛苦都好，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贡献出我自己，那我就觉得很值得的了。尤其是回到家很幸福，有时候很开心地去生活，我就觉得哇，这些能量是我需要有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为家添色彩，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康卡。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呢排真系好热啊，热到好想去避暑啊！到底去边度好呢？不如去蒙古国啊！呢、这个历嚟都系避暑嘅圣地，到底有啲乜嘢过人之处呢？梗系要听实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嘅嘉宾，对蒙古国非常之认识嘅旅游达人杨 Sir Jonathan， 等佢慢慢同你分享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善明大师啊，我呢个发型 改唔好留。 善明大师啊，咁我眼镜 改换个副。 善明大师啊，我把声呢 改温柔啲。 吓， 再温柔啲。 吓， 多谢你为我哋带嚟咁多改变同埋指引啊，善明大师。 咩大师啫？佢系 lady 嚟噶，改啦。 明白，多谢你啊，善明大妈。 作死你啊，改。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呼吁大家打1872388 1872388，星期五咧有大点唱嘅，欢迎你可以打嚟嘅，咁啊传真号码23396453吓，网上嘅留言都无任欢迎嘅。喂，大家去嗰啲茶餐厅啊、酒楼食饭嘅时候咧，你有冇发觉有一样嘢咧，你系冇得改佢嘅？就是佢嗰个电视机播紧嘅画面。 哦，系啊，唔俾噶，你可唔可以转台？冇得转嘅，加上而家更加好似好难转添咯。 除非你喺间房里边啦， 冇错， 你就有权自己选择 房啊，好少房。 茶餐厅就冇咗酒楼咯， 酒楼系啦，你自己嗰间房间就可以。 系啦，因为你茶餐厅嘅酒楼啊，咁其实佢都有大部分都有啲电视机啦，即系有阵时招呼你睇咧。嗱，你首先有个观察系咩呢？以前同而家，你觉得佢喺嗰个电视画面出现嘅嗰、那个即系台咧，有冇转过？有冇唔同啊？即系有冇话以前咧就系呢几个台嘅呢十年八载咧有变化咁样？ 有以前咧，唔系讲茶餐厅咧，就如果佢地方大啊吓，佢有两部电视咧都平均啲嘅， 即系有亚视都有咁样。 系啦，有亚视有大台。 好少见亚视真系。 唔系有嘅，我都系比较少。 系啊，真系好少。 咁通常咧两个都系大台嘅。 系。 系咁酒楼咧，都系会有啲咁嘅现象嘅，即系系啦，两个台都有嘅。 系。 咁但系你话而家嗰啲咧， 而家 我真系冇见过有标嗰啲。 或者我哋港台31都冇，好似好少。 好少，但系以前咧通常真系个。大台嘅，好多时去到边度都系开住个大台嘅，但系近期咧就会好多系多咗啲缴费嘅。 啊，系，即系如果佢有买到嘅话就得咯。 有波睇嗰啲咧，即系话我夜晚 啦，生意嚟噶嘛。 系冇错，如果你酒吧嗰啲就系啦，但一般唔系噶嘛。咁咧，嗰阵时我都话咧，我见过最夸张咧就系嗰间酒楼真系好大啊嘛，佢起码有四五部电视咧，佢咁死咧，佢嗰四五部电视咧，佢全部都系同一个台嘅唔同频道咯。 啊，系，有时我成日讲啦， 即系新闻台、财经资讯或者嗰个 J 三台咧， 系咯， 佢全部都系嗰个品牌。 你有几部电视喺现场咧？其实应该呢度。系 A 嗰台系 B 呢度 C 咁你先公平噶嘛？ 系啊，咁但系嗰阵时我都明嘅，因为咧虽然你嗰阵时就嫌话大台有啲人话老土啊，即系追唔上乜乜乜咁样咧，但系你又无可否认，佢嗰个叫做安全系数最高啊嘛，即系你唔使惊咧，佢突然间会出现一啲咧可能好有创意嘅节目啊，即系可能譬如嗰啲咩探究人体器官嗰啲咧，咁就一家大细都成啱睇啊嘛， 好睇线嘅政治题目 系啦，你知道佢一定系最大路闷又好，你嫌佢保守。 丑到咧，起码你睇到你唔会即系觉得人投诉啊咁样。 同埋真系真系睇咗几廿年啊嘛。 系啦， 惯性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近排咧就即系可能由于多人投诉佢有啲即系觉得佢啲新闻唔好啦，又或者直情你唔好理佢系咪新闻。保唔保守都好，可能你根本就唔系想睇新闻，你纯粹话会睇下第二个台都得啩。可能而家人哋隔篱嗰个台做紧啲节目，你想睇咧。咁但系嗰个茶餐厅同酒楼，你又唔转得个台噶嘛？ 咁可以点啊？ 佢咁高嗰、那个画面，卅楼咁高，你点跳上去啫？咁样咁而家咧，佢哋就有一班嘅网民咧，嗱、真系就算唔系出于想睇新闻台与否呢个原因。你想转下茶餐厅个台咧？原来佢话而家有奇招喎，真系 系 啦， 点样做？ 攞遥控转 咩啊？我自己嗰、那个、 自己买一个遥控， 攞遥控嚟转台。 但你会俾人闹。 其实我使自己买嘅电话里面都有。 系啦， 啊系啊，电话已经有 啦。嗱、老老实实，真系我都冇谂过呢件事喎，真系。 咁样嚟干扰，即系我觉得系干扰啦。认真， 佢咧就做咗个小实验嘅，佢就话咧，佢攞咗 做啊， 网民啫嘛，佢就去咗 现场自己整鸡鸡。 系啦，佢就去咗个茶记定唔知边度咧，因为嗱而家，因为佢呢个就无伤大雅噶嘛，佢又唔系话做啲破坏嘅，因为你可以转翻噶嘛。佢就话嗱，你有两个方法嘅，一系就买嗰啲万能遥控器几廿蚊个，再唔系好似阿田所讲咧，用你个手机咧 download 嗰啲 app 系啦，咁嗰啲 app 好方便，我都屋企都用过，唔见咗个遥控咧，你唔使买噶啦，你用呢个都得。咁佢就话静鸡鸡咧，就将嗰个台咧就本来睇紧即系总之大台啦，佢就静鸡鸡咧吞咗去咧31，即系我哋港台嗰度，又或者佢话 view 嗰个99台咩度啦，佢就转咗个台。咁佢个实验佢想睇下咧有冇人会发觉。 嗯 佢话首先第一系成功转到台嘅，第二 系冇人知嘅， 冇人发觉嘅。 咁即系话其实个电视系冇人睇嘅。 其实个电视 系有人睇嘅，我觉得。不过转咗台冇人出声啫， 转咪转咯。 你谂下，你谂下平时啊，我哋成日都话攞电视执捞饭咧，你其实真系可能你都冇深入睇过电视画面，你求其有啲声啦，有啲人喐嚟喐去咧，你求其哦咁 啊， 我睇就算噶啦嘛。 因为个环境气氛唔系能够俾你集中去睇。 系啦，好笑啊！佢真系咧见住佢。 因为茶餐厅又试过。 系啦，佢嗰个系。是茶记嚟嘅，咁佢就真系咧一转咧，本来做紧嗰个电视新闻嘅画面，一转就转咗第二个台咁样咧，成个画面其实唔同嘅，冇人留意，系啦，而家唔系讲紧啲人中唔中意睇，佢话冇人察觉， 唔系，我觉得 冇人发现，冇人话，嘿，点解转咗嘅咁样 啫？因为作为茶客咧，即系食即系帮衬嗰啲客人咧，佢从来会觉得呢个电视系属于嗰间茶餐厅嘅， 系 我哋系客人咧，佢俾乜嘢我睇我就睇，我哋冇权去讲嘛，所以就算转咗，佢都。唔系，可能啲伙计转，咁咪转，我咪睇你俾咩我睇， 就 睇咩。 但系我又觉得一样嘢，而家已经可能将呢啲电视咧，系成为一个装修设备嘅一个必要嘅摆设嚟。 冇错，冇错。 嗱、哦，你冇咗咧，啲人有冇搞错？冇电视啊？ 电视都冇啊！ 你有嘅，佢开住乜嘢，播住乜嘢咧，系冇人关心嘅。我而家情况应该系咁。 似唔似以前咧嗰啲走廊歌手？嘅歌手， 系啊， 佢喺上面唱咧，爱爱歌我情重，嘿，财财啊，发啊，一定升， 发电通， 冇人理佢嘅。但系如果你冇嘅咧，佢就话喂，咁大间走廊，歌手都冇过嘅，啊，佢一样嘅啫。 系啊，我觉得同样原理嘅啫。 好惨啊， 真系。唔系，你会投诉一间茶餐厅冇电视俾你睇咩？ 唔系，你唔会投诉， 系咯， 你会嫌就 少咗啲嘢。 系啦，你会觉得话喂，唔好去呢间啦，呢间冇电视睇，可能你话睇唔到波，你唔睇唔到即时新闻，你可能会拣嘅。 我觉得咧，其实佢呢个功能咧，即系食客可能，譬如可能啲单丁嗰啲食客咧，可能都会。其实个个都系望手机嘅啦，点会望个电视？俾嗰啲员工啊，得闲八下啊，而家发生咗咩事？我 唔系 个， 但系如果你有大电视咧，个画面咧，你都会不由自主，你都会望住佢噶，因为佢咁抢眼啊嘛。 我觉得作为员工 OK 咯， 系啊， 因为可以得闲啦，唔使闷望下电视。 佢话仲试过喺咩咧？做 gym 嗰啲，做 gym 嗰啲地方啊。佢话咧，佢都偷偷地咧，将人哋健身房里边嗰啲电视都转咗台咧。但我觉得佢呢个实验最精髓嘅地方系。原来冇人知， 我想话佢有转翻， 冇人发觉嗰阵， 呢样嘢而系冇人睇嘅。 系啊，同埋嗱，认真，你有冇喺现实嘅即系守规矩地叫个员工帮你转台啊？ 我试过， 得唔得啊？ 佢就唔好意思，我哋啲电视 set 死咗转唔到。 系啊，有啲会同你讲话佢唔会帮你转啦、 啊。我都试过，系酒楼里面啦，酒楼里面自己嗰间房咧，咁佢嗰个咁嗰个范围属于我哋噶啦，叫做咁我都要求佢转嘅。阿学你话斋，嗰啲同事话，冇遥控我转唔到，跟住我哋话，咁。 嗱，等间先， 你即系攞个电话出嚟，我有啊有。 跟住我话我哋自己转到，但系咪得先？佢话咁你自己转到，你自己转咯咁。 哦， 系 喎，即系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你可以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咧。其实你哋平时去呢啲酒楼食肆咧，你有冇睇过电视？你有冇真系叫过可能伙计转台咧？ 我认真睇，系啦。有时酒楼咧都会有，即系去饮茶嘅时候咧，佢啱星期日嘅时候啊，佢会成日播周星驰啲片噶嘛，系真系冇办法，我去好吸引。 喂，但系佢播嘅嗰段时段应该系中午饭时 间， 可能系， 所以有时都睇得几耐下噶。 嗰啲咩周日咩影院嗰啲咧， 一点钟播完新闻之后， 周日影院就系成日播周星驰噶嘛，坐喺度睇得其实都几吸引噶。 系啊， 咁你咪日大台播啫嘛。 系啊，你当呢个恶作剧又好，社会实验又好啦，咁你咪睇下究竟嗰个电视机转咗画面有冇人发现，定系转咗你发觉啊？其实可能真系俾个机会你试下睇下第二啲资讯咧。 二台通识六十秒，骗徒会利用黑客技术入侵目标公司或者其他伙伴的电邮系统，截取然后偷睇有关的商业电邮往来。当黑客收集足够资料之后，就会透过电邮假冒那间公司的高层或者供应商，欺骗公司员工汇款至到骗徒的户口。所以不要轻易相信电邮中突然改变的汇款，又或者更改收款账户的要求，还应该建立核实机制，例如要汇款至新的银行户口前需要进行审批，又或者致电对方核实，千祈不要乱咁信任同埋转钱俾对方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我哋又大吉大利时间啦。 系啊，嗱，之前咧上个星期咧，善明翻到嚟嘅时候，我就话啊，系咪讲唔紧避孕？因为佢有听我哋做节目啊嘛， 有噶， 佢又谂住翻嚟，哎呀，可以承接一齐讲下，分享下啦，系咪？系啦， 你哋好多呢方面嘅心得同埋秘诀，好想话俾听众听嘅咩？ 唔系讲下，想分享下， 大家分享下 嘛， 研究研究啫。 咁一定你本身有好多呢方面嘅专长咧。 而家就可能比较简单啲，系咪？古时嘅。不是有咁文明啊嘛，未有咁文明嘅时候点咧？你都想知道噶系咪？ 我 谂 你都对呢方面你都会有兴趣噶。 我啲百无禁忌噶，系咯，既来之则安之，我哋系咁样噶嘛。 咁你欢迎你迎接第三个 B 啦。 我又唔似你咁样嘅，系咪？你啊时间隔得太耐啦，系咪？ 都可以噶。 系咯。 咪啊！ 人哋嗰啲焗炉啊，你要焗之前系咪有先咩预热啊嘛？系啊， 均匀啲啊嘛。 系啊，摊太耐好难预热噶，系咪先？ 都仲得噶噃。 系啊，继续啦，继续啦，嚟啦，介绍啦，介绍啦。 嗱，我之前咧就讲紧咧有几个咧嘅嗰啲叫做古时避孕方法，就 系 话咧贴一啲麝香喺个肚脐嗰度啦， 系 跟住即系话希望渗喺里边，话俾你听，喂，你冇噶，你冇噶，你冇嘅咁。跟住又有啲撞红花系俾宫中里面嘅人去用啦，嗰啲妃嫔啊、宫女啊， 贴块西瓜皮得唔得？ 西瓜皮系俾你 大 个嘴 啫， 系咯，个肚都咁大咯，贴上去咯，系咪先？ 跟住咧又讲过咧，又即系用啲凉药，系真系好凉嗰啲凉啊，唔系善良嗰凉啊，系啦，就吓。就 我想落一落佢咁樣， 唔係即係唔係佢嗰啲唔係落， 佢令自己嘅身體虛弱，因為咧女性嘅身體如果話虛弱得滯咧，係好難懷孕噶嘛。 但係做咗媽媽之後，你本身就係個娘親喎。 嗰個娘同嗰個娘唔同啊！你又玩疊字，你老唔老土啫？ 嗰啲唔係疊字，嗰啲叫食字啊！你可唔可以準確少少咧，大師？ 好啦， 係食字， 係啦， 再嚟個， 好啦， 我唔會俾個機會你 嘅。今次咧就講埋第四、第五種方法啦，究竟有啲咩咧嚇？ 好， 佢有種方法叫逃避， 逃避， 逃避， 逃避啊， 逃避你， 哦， 即係點啊？ 即係話， 即係一開心完之後就不停奔跑。逃避，睇下可唔可以一路跑咧，就令到你怀孕嘅嗰啲物质咧就全部走晒啦。 系咧，照字面解就 系 逃避， 系咪咁嘅意思啊？ 逃走离开你，避开 你 啦。 逃避 你 咁样一路， 即系话唔做就冇事。 系啦，啱啊，学四咩好明白呢样嘢系。 收线啦，咁即系点？又话避孕，咁呢啲嗰啲唔做咁样嗰啲， 即系避孕咯。 系咪先？好直接啫，嗬。 系 系啊，你冇出世啊，你咁样真系。 咁问题系点样去逃避啊嘛？有时系咪啊？嗱，嗰 咁你唔识男仔咪逃避咯？ 嗰时唔系，咁你结咗婚就唔系唔识男仔啦，系咪先？ 唔好结婚啦，既然要逃避噶嘛。 咁你结咗婚，但系又想逃避噶嘛？系嘛？ 咁你唔好同佢一间房咯。 古时咁你唔系晚晚有电视睇啊嘛？冇电视啊， 冇完全冇添啦， 冇娱乐嘅。咁个老公得闲冇嘢做。 可以捉棋噶。 系啊， 可以弹琴噶。 阿夫人就真系得闲同你捉棋啊。 系啦，可以种花、种菜、种田，系咪先？ 咁嗰啲老公咧就冇电视睇，冇乜嘢做啊嘛。阿老婆咁样噶啦嘛，系咪？系啦。咁究竟点样可以避佢咧？咁 啊，即系话如果老婆唔想嘅时候，可以点避佢？ 攞棍殴佢咯。 咁佢咧 好多藉口可以用嘅。 系咯。 咩啊？哦，都系嘅，但系你冇话一日。一个月里面成日都嚟未完噶，系咪先？ 阿田用佢最天然嘅武器就系落妆， 跟住阿阿阿芝老婆阿、啊、 好似我以前嗰架旧车咁样，个车房话你唔使整防盗咯，天然防盗嘅。 即系跟住周星驰咁样一除，哇有鬼啊！打晕咗之后 咁样，系咪咁样？ 阿老公可以吹熄个蜡烛就乜都睇唔到噶啦， 系 咪？ 可以黑埋对眼唔睇啊，熄灯噶嘛。 再用阿田嘅第二个绝招，暴饮暴食。吹熄咗盏灯啦，点知一摸落去，哇！ 唔系嗱，你又有所不知啦。系啦，喺古时嘅时候咧，珠圆玉润系有啲 某个朝代先系噶， 唔系噶，有啲玉地咧系靓，同埋以前嗰个年代咧绣唔靓噶。 汉朝嘅时候，佢哋系掌崇尚呢一个咧， 纤 腰啊、掌中帽啊、赵飞燕嗰阵时就系用呢一个嚟即系作为美丽嘅代表噶。咁用咩方法 啊？所以唔受欢迎 啦。嗱，佢有啲方法嘅。呢个方法真系千奇百趣吓，嗱佢咧用咗一啲鳄鱼同埋大笨象，劲咧 喺两街卖嗰啲情趣底裤， 唔系啊， 鳄鱼同埋大笨象着咗上去 就，我未讲完。佢嘅便便， 哎呀，我啱啱想讲就用佢嚟啲大便便 踩个身度。 咁咧，唔系佢咧就 咧做个香囊 入药，系啦， 做床褥， 唔系啊入药啊。 枕头， 佢咧就 煲俾个老公食， 就系咧放喺啲药 食到个老公咧就软弱无力。 咁啊，即系煲汤嘅时候要落噶啦， 系啦， 系啦，跟住嗰晚就好早瞓啦。 唔系啊，佢话咧，因为咧，即系佢嗰啲即系饮用啊，即系煲药嚟饮用啊。咁跟住喺呢两种动物嘅便便咧，因为咧佢嘅酸性度比较高，咁而且咧就话咧可以 开心唔到 杀丁嘅，唔系开心唔到，可以杀丁呢个避孕啊嘛。咁即系嗱，一来饮呢啲可以避到唔使怀孕啦、那个机会啦。咁头先咪话啦，点样去逃避佢啊嘛？因为呢啲味太过大阵味啊，即系煲嗰时或者饮完之后咧，佢话太大阵味咧， 完全冇开心嘅念头嘅， 系啦，佢话连不脆都冇啦， 佢会发出嗰个体臭，跟住闻到都唔开胃。 其实咪同你唔冲凉冇分别噶咯，出绝招系咪？ 但系冲凉可能系一个礼拜唔冲先有呢种味，但系呢个药咧，你一日就已经有，但系我觉得唔 work。你以前点样揾鳄鱼同埋揾大笨象啊？ 系咯，好难喎、啊， 好难。即系呢一个系应该唔受欢迎嘅， 有药房噶嘛？以前都 有啲人揾到啲材料噶、 啊，即系咁咯。 系啊， 所以呢个避孕方法应该唔系好受欢迎。 大笨象嗰时都系喺外边进贡，我哋先识噶。开头见到嘅时候仲话长鼻子妖怪啊，惊咗佢噶。呢个有啲难啊，我谂好后期先有嘅真系。 我头先喺最早之前咧，即系几集之前都讲过啦。通常呢啲咧就系相传嘅，就系佢话因为史书啊，嗰啲都好少有记载咗嘅，不过咧坊间传出嚟嘅啫。 其实如果要用呢个方法，真系求其喺后边后栏度有鸡屎、牛屎、猪屎， 你入入，但系食唔食到肚先得噶。 哦，咁所有粪便冇嘢嘅，天然噶嘛。 或者可能买啲臭豆腐翻去沤完自己喺屋企炸啦。 总之就一来话可以，因为酸性高啦，可以就杀丁啦；二来咧就话，因为即系食咗佢咧，系嗰阵味都几浓。 咁但系首先个老公肯食先得。 唔系个老公， 唔系老 婆 食啊。 老婆自己 食，你到而家都搞唔清啊！ 咩啊？但系咁嗰阵味系边个闻啊？ 老婆发晒出嚟啊嘛！ 老婆发出嚟咯，佢饮啊嘛！ 即系话老公闻到佢有阵咁嘅臭味，唔想搞佢啊！ 四个字，作贱自己， 系啊，好贱贱啦！ 系咯，你终于明白点解佢哋有啲称呼叫自己系叫贱妾啦？原来就咁样嚟嘅， 真系咁嚟， 你就系咁样嚟嘅，真系，唉，何苦咧？咁你咪大条道理，等嗰个夫君可以出去另搵小三咯。 佢哋我谂佢其实佢而家讲嘅系，总之系逃避老公搞佢就得噶啦。 啊，唔系，其实佢主要都系希望可以避到人啫，系啦。 咁佢唔搞佢嘛？ 好啦， 两人啦，系。 又或者一路开心嘅时候一路讲啲唔开心嘅嘢咪得咯。 系啦，阿老公话嗱，你剥衫还剥衫，但我同你讲咧，听日仲要去阿妈度食饭噶，哇！即刻即系冇晒心机啦，真系。系啦系啦，老公话听日咧，好似啲房租又要交咯。 咦？你平时都系咁嘅， 系啦，即系想剥三件衫就变翻扣翻啲三楼啦，咁样系咪先？系啦，老公本来想埋头苦嗰阵时候话，老公你听日记得早啲翻工，即系佢又冇心机啦。 咦？我睇你嘅表情，你嘅手势，你系好似即系将你啲屈怨喺呢几秒钟里面散。 但我呢几日都有同阿华倾电话，都有句。好啦，继续。 好，继续啦。咁啊，嗱，就古时咧，我哋都未话有嗰啲清流嘅地方啦，系咪？咁嗰啲妈妈生咧，佢真系好鬼衰嘅。佢因为嗰啲即系佢嗰啲门下嗰啲即系嗰啲女子， 佢哋唔可以怀孕噶嘛，生财工具嚟噶嘛。 系啦，咁嗰啲女子唔可以噶嘛。你如果哇一怀孕咁，你咪断咗佢米路。 哦，系啊，啲妈妈生应该有好多呢啲。 系啦，咁你谂下佢点样先令到嗰啲女仔咧就唔会哇好容易就有咗咧？ 佢哋应该残忍啲。 真系好毒噶，真系。 好毒，你肯定讲得出街噶要。 好阴毒。 好阴毒喎！ 系真系好阴毒。 讲唔讲出街噶？ 你估佢俾啲咩佢食？ 食 A。 嗱，佢真系要俾啲佢食噶。嗱，食 A 佢又帮衬唔到啦，嗰啲公子哥儿， 即系到时客都冇埋啦。 边个食先今次？ 梗系俾嗰啲佢嗰啲女仔啦。 系咯，个女仔食 A 关个公子哥儿咩事？ 唔系，咁佢散发嗰啲味出嚟，咁啊铺头冇。 咁人哋帮衬啦，系咪先？ 诶，咁啊，食嗰啲五毒啊，琴佢啊，青蛙啊，蛇啊，蜈蚣啊。 但系补身， 可能 系 啊，可能嗰啲补噶噃。 系 啊。 好啦，食咩啊？ 有咩有毒啊？古代最简单。 鹤顶红。 唔系毒。 就是有毒咯， 有毒嘅，有咩有 毒？有毒嘅， 硫磺、麝香， 蛇毒，继续， 鹤顶红、砒霜， 差唔多啦，近啦， 老鼠胶。 水银啊嘛， 哇！你谂到咁偏嘅喂，水银会死 嘅，系啊！哇，你谂下系咪毒到咁样啦？不过即系佢啊，梗系唔会毒到佢死咧，因为佢都系 抽气啲咁样， 佢 系含笑半步钉啊， 唔系啊，水银啊，佢话咁妈妈生咧，真系会咧喺啲即系女仔咧日常生活里面咧嘅饮用水啦，佢啲食物啦，里面加咗系啦。吓，逐啲咧，加啲水银落去咧，佢话足以令到佢不育添啊！ 吓，原来水银会不育， 衰到 中毒 咁 啊！身体即系话你身体唔好，有一样嘢元素令到你不育咯。 系 啊，咁当然啦，即系水银有毒，佢其实真系用少少。我心下哦，可能你杯水加少少，佢唔会即系唔会毒到佢即系反眼。 而家咪话孔雀石绿嗰阵时都好似话会噶嘛？嗰阵时佢哋唔识呢样嘢啫。 嗰個化學咁多嘢， 嗰陣時冇咁多呢啲資料去揾咁多嘢。 佢話咧，即係嗰啲叫做佢啲女仔咧，佢話長期咁飲用啦，佢話搞到啲妓女咧聲音會變咗細聲啦，因為會有 聲帶 啊， 聲帶會變細聲啦。哦，但係又得意喎，唔知點解嗱，佢嗱我啲書咁樣講啊， 咩事？ 佢又會令到佢上圍好豐滿嘅喎。 哦，即系可能系等于嗰阵时食嗰啲咩塑化剂咧，唔系话会雌性激素，可能会有异变啊，其实系身体嘅异变嚟嘅，唔好嘅。 嚟谂下，咁又好似好符合嗰样嘢咁样，即系嗰啲男人又 即 系 又好色，但又可以冇后果 啊， 竟然。 哇，咁即系你话系咪好衰啊？真系，佢日子耐咗咧，佢话影响埋咧嗰啲女仔咧嗰啲月事啦，可能 乱 嚟啦，乱啦唔嚟啦，同埋嗰个子宫。嗰啲卵子会变异啦，佢真系直情咧，如果再长期咁一路做，年复年日复日咁做咧，佢日日咁样去饮咧，佢话真系连仔都真系生唔到噶。咁佢为咗赚呢啲咁嘅钱咧，佢真系乜都做得出嘅。以前嗰啲阿妈， 所以点解话嗰阵时嗰啲 妈妈生 系丧尽天良， 真 系丧 尽天良。 系啊，好彩呢啲属于古代嘅悲剧， 真系好彩系传嘅啫。 系啊，大力谴责佢啦。好啦，多谢阿天气嘅介绍啊。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天气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3点，升311点，成交金额38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0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1.4，升4.8；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65，升1.55。友邦保险87.95，升8；建设银行6.28，升9仙； 港交所271.2跌咗个八，港铁公司54.5跌1.15，招商银行39.8升九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1，英镑9.801，瑞士法郎7.946，澳元5.524，加元5.996，新西兰元5.296，欧元8.7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7。日经平均指数报21,417，升371。港金现价报13,462，升2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2.76美元，卖出1,44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景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新鸿基中心啦，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喺九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花园道口。在九龙观塘的麦华街去协和街方向，近住创兴银行一带就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尹大人啊，暑假到了，你和你两个女儿有什么搞呢？ 去放电咯，不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足准备，要打一个充好电的尿袋。 喂，咁啱啦，尹大人，我和 Kitty 两个不如做你的尿袋啊。 好啊，莫莉，一于跟着尹大人啦。你们两个咁靓，直头是放电的尿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1873.8啦，点唱时间就开始嘅啦，不过要提一提醒你啊，而家气温又高咗一步啦噃。 系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 大家真系小心啲啦，最后去街嘅时候咧，尽量即系带樽水出街啦，去啲多啲嘅阴凉嘅地方，真系小心中暑啊。 不过我觉得咁样先似似系夏天啊嘛，我都觉得呢个真系热浪假期咁样。 啊，唔系夏天可以热啊，但系而家唔系热啊， 而家酷热咯，而家系酷热咯， 冇凉风，即系冇空气啊。 不过有空气咪死咗啦，你真系冇风嘅， 系咯，空局咯， 系啊，间中有骤雨吓。喂，同埋咧，首先都要多谢我哋其中一位嘅阿网友咧，佢成日都帮我哋紧贴潮流咧，将我哋嗰啲样咧就用最新嗰啲 app 咧就改头换面嘅。因为近排兴玩呢一个老人 app 咧， 玩老样， 帮你哋玩咗啦，已经 系啊，帮我哋玩咗，即系阿君系咪又系？ 阿君系 系啊，咁但系头先阿甜甜佢话最老嗰样系我， 系你啊，老得加关啊，真系。 唔系，因为本身佢样都系比较老啲噶啦嘛，再老啲咪好老咯。 大啊嘛，后生过我咩一老啊。 但系讲紧阿祖咧，即系去揾咗我哋阿祖同埋我啦，同阿 个组合样啦。 系啦，个组合样咧，阿祖真系唔系好老嘅啫。 系咯， 我都唔系太差啊。最夸张我系你，唔知系咪佢重点？ 佢就要特登同现实咧要有啲唔同先得啊。你哋现实本身都已经 系 好成熟噶啦。 本身就话 你使唔使揾人倾下偈？ 我要揾呢个 app 嘅开发商倾下偈真系，我见到 好多听众都问，哎系咩程式啊？咁即系佢哋大家都互相分享。 有个变老系啦，我见有啲咧外国嗰啲球星啊，都攞嚟玩咧。其实咧佢哋玩咧系令人最有共鸣噶，即系唔好叫共鸣，系最有感触啊。因为咧嗰啲球星咧，你而家望住佢全部都系巅峰啊，三十岁啊，廿零岁咧，好强壮啊嘛。咁但系当佢出咗个老嘅样出嚟嘅时候咧，有啲人就话：哎呀，我接受唔到咧，即系终有一日咧，佢都会变成呢个老太，系啦。但系嗰啲自己又好睇得开嘅，嗰啲球星咧，佢就会话：呢个就系我，譬如话2060年之后咧，我哋喺联赛打滚嘅样啦。你真系知道冇可能啦，四十年后系啦，但系佢就讲笑 咁 讲啦， 咁样 系啦，我哋四十年后七十岁，我哋仲打波咁样，我哋仲好有型嘅咁样，你突然间都会谂系啊。无论即系而家你点样英雄好汉咧，你终有一日咧，佢都会变成咧真系少少白发苍苍嗰个样咧，同之前嗰个 app 咧将你变翻做细路咧， 年轻细路仔， 完全嗰、那个 对比 系啊，系啊，你睇 B B 嗰啲样咧，你又觉得好开心嘅玩 啊 咁样，系啊，你一睇到那个样咧，因为你知道呢个系事实嚟噶嘛， 系 啊， 但系其实都系一个治疗嚟噶，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咧，其实而家喺年轻或者靓紧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哎呀，我第日老咗好惊 啊， 第日咁 咁 好惊嘅。咦，但系如果你系玩下呢、這个，睇到个样啦，跟住可能每日自己都望下咧，跟住接受咗嘅时候，当你真系日后老咗。你又会觉得，咦，唔系啊，睇惯咗噶咯噃， 即系要放得开咯， 系啊， 成日都话不许人间见白头，而家就俾你见到个白头先， 冇问题 嘅，系啦，咁啊，大家豁达啲咁玩啦吓 ，OK， 咁我哋读下大家点唱啦吓，1872388电话都随时欢迎你打嚟嘅， 系啊，记唔记得我哋嗰个明日野英儿啊？ 记得，啊，佢应该系为京都动漫工作室而默哀咯，我相信系。 好啊，佢话咧，佢系动漫宅英儿啊，想唱俾咧动漫圣母院。称号的京都动画公司那里听， 知道 他呢即愿逝世者安息啦，伤者就早日康复，还有严惩凶手， 是 因为是纵火来的， 纵火啊，是啊，现在拉了个嫌犯的了，大家留意一下最新的跟进啦，咁样系啊。好，呢度个 Lisa 佢就话甜甜好好善命午安啊，我要点唱俾我妹听 Fadisa， 因为咧佢呢个月嘅28号就会生日嘅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咦，28号都系我老豆剑侠嘅生日嚟嘅， 系啊， 提早仲有一个礼拜，仲有一个礼拜系啦，起码咁咧佢就话咧佢个妹咧旧年12月咧就做咗一次手术。而家已经渐渐康复啦，希望以后咧就唔会再有病魔接近佢啦，日日都好开心啦。咁亦都祝你哋身体健康咧，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多谢晒你哋，我系 Lisa。 好啦，呢度有 Matthew 阿亮，咁啊三位主持你好啊，听日咧就系7月20号咧，就系佢同太太小云嘅10周年纪念，咁亦都系啊细女海晴嘅6岁生日，大女海柔咧听日咧要去表演啊，咁希望咧佢演出成功，咁同埋咧希望我哋啊可以读出佢同埋唱首歌俾佢听啊，豪仔 ，Happy birthday， 叫咩名话？ 阿海晴 ，Happy birthday， 海晴。 海晴几时生日话？ 就嚟生日。 7月20号啊，唔系，冇讲喎，就系、是、海啊，我细女海晴生日，就系话6岁生日。 好彩我冇乱作啫，我话就嚟生日都应该稳阵噶。 应该都系7月20号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咯。 咗佢结婚周年，同埋系细女生日。 Happy birthday， 海晴，快高长大，出年7岁。 好啦，呢个配得几好， 几好啦，系咪？ 好啊，萧明咧就话啦，你好啊，佢话想点唱俾香港人啊，希望咧佢哋为佢哋打打气，同埋咧嚟紧咧7月20号咧，又系7月20号啊。是佢婆婆嘅生日啦，佢系凤儿啊，凤儿婆婆生日快乐，预祝婆婆身体健康，开开心心。佢话虽然咧婆婆咧陆陆续续咧，佢话断啊唔系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咧就听咗风骚超过20年噶啦，但系今次咧都系佢第一次点唱俾婆婆听啊！喂，婆婆啊，系啊，你个孙女啊，卓栋咧佢点唱俾你听啊！咁希望婆婆你咧7月20号生日快乐。喂，我想话咧，佢就如果唔俾。嗰、那个字话俾我听点读咧？认真， 真系唔 呢个字真系唔识马字一个同 边个同啊？ 同学个同， 我真系唔识， 真系唔识， 系啊，我好似咪卓啊？ 唔系啊，系读个冻字。 我读个冻字。 系、 哦。O、okay、K。 啊，别有洞天个洞嘅，即系系咪三点水？因为佢唔要三点水，要个马字咯。 系哦，咁嘅意思。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佢哦，佢系叫读个冻字，系啊，卓冻点唱俾你听啊，婆婆。 边个卓啊？边个卓啊？ 哦，咁就好简单嗰个卓。 小诗边嗰个？ 冇，唔使啊，就咁一个顶。 卓越个卓啊，系 O K。你睇佢个形容几好，就咁好简单嗰个卓。 系一个顶，系一个。 仲有个顶喎，一定好多个卓啦，一定明啦，系咪先？真系。 我都系形容得唔错呢 个。用得几好啊？系咪？ OK，OK，OK，OK， 继 okay, okay, 续继续。好，呢度有 Connie 啊，佢就话啦：三位你好，听咗柜台好多年噶啦，有史以嚟咧第一次点唱，因为咧听日咧七月二十号咧就系佢个女啊 Melody 啊吴海晴咧24岁生日啦。咁、希望佢就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佢而家咧喺香港咧就会放一个月嘅假期。 哇！ 点解话喺香港放一个月假期？ 因为佢喺外国嗰度住嘅。 系啊，冇错啊！佢话八月咧，佢就会翻去咧雪梨嗰度咧，继续佢嘅营养师嘅 master degree 嘅最后阶段。 放暑假翻嚟。 系啦，就要做埋个 research 咁样嘅。咁希望佢就顺顺利利啦。咁啊，三位主持啊，多谢你啊，咁样。哎呀，即系你谂起呢种读书嘅生涯咧，大家都系读书。我宁愿好似佢咁喺外国嗰个阳光与海滩嗰度读一个月、两个月咁样。当然我哋呢啲太美。嚟嘅幻想 真系好正， 系啦，可能佢喺异地都好辛苦啦，但系我哋都祝福佢早日完成啦，系咪？ 跟住落嚟咧有 Alice 张，佢又话三位你哋好啊，我叫做张太，今日咧好想点唱俾喺7月29号啊 Leo 啊，咁啊佢咧系佢细佬嘅细女嘅男朋友，而家咧就喺澳洲读紧书啊，今年年尾佢毕业翻嚟。就祝佢身体健康，咁啊 keep 住大大只，咁啊可以保护佢个女。 系 啊，咁仲有咧，系我嘅侄女啊 ，Carmen 咧，都系同佢同一日生日嘅喎，咁啱啦，咁巧同月同日添啊。咁啊祝佢一家四口生活愉快，开心心，仔仔孝顺啦。 啊，唔知呢几个喺澳洲嗰啲听众咧，听完头先阿善明你嘅介绍，会唔会去嗰间拉面店度睇一睇咧？ 系，但系佢已经满咗额啦，佢 话 想要招收三个人，已经一早爆咗。 唔系，可能佢以后有啲新嘅 gimmick 咧，你纹条面喺上面都得啊， 可能有啲店铺仿效都唔定， 系咯， 系啊， 好啊，好，继续继续吓。 好呢、這个Jesse So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妈妈凡商听我， 系凡商，边个凡边个商， 食饭个 凡，你好简单嗰个凡咧，同埋好普通嗰个商啊。 佢唔知点解俾妈妈凡商听， 唔睬我哋啫。 凡商食饭个凡，商加个商， 系咯系咯， 就真系凡商咯。 系好啊。 佢话一希望咧楼市一家个个都健健康康。第二就是肥人仔星期二生日，祝他生日快乐更健健康康。另外就是想点唱给正在帮忙维修香港的各位不论年纪的兄弟姊妹听。他每次讲起他自己都会心痛流泪。他说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建设美好的香港，向一些即不对的事说不啦。香港人加油啊 ,We love Hong Kong! 我喜欢他这个嗰、那个形容词啊，因为点解咧？佢嗰个框咧就系话，献俾所有维修香港嘅人啊嘛。嗱，佢冇讲边个噶，大家就欢迎自己对佢入座咯。可能你觉得你系讲俾啲年青人听嘅，可能讲紧银发族嘅，可能你觉得讲俾蓝色听嘅，讲俾黄色听嘅，白色听嘅，红色听嘅，冇问题咯。只要你觉得自己系属于维修紧香港嘅话咧，佢都系点紧唱俾你听噶。 其实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话系每日都系维修紧香港， 但 系想香港好，做一啲好嘢。 你认真真系个个都系为咗自己嘅家好嘅。 系啊，咁当然就 想伤害佢噶。 系咯，见仁见智啦，睇下你个维修嘅方式系点啦。 系啊， 系啊，所以我中意佢呢 个功夫好啲，可能呢啲功夫差啲咁解啫。 所以佢呢种点唱呢个名目系非常之好嘅，系、 啦， 用呢个嚟做包装，系、好啦。咁呢度亦都有一个 Macy 咧 ，Macy 佢就话咧，风叔三位你好，我外甥女咧阿晴咧就7月21号咧就会生日嘅啦，预祝佢生日快乐咧，入到中学第一志愿，想点只歌咧俾佢同埋你哋大家听嘅咁样。 恭喜 晒 啊，真系。 系啊，咁 揾到个第一志愿嘅中学好难。 系啊，我相信。相信而家呢只歌都可能系好多人嘅志愿嚟嘅，因为我哋早几日咧就已经介绍过，我今朝都听到神光播咗啦。 系啊， 学友 唔使分开播歌。 系啊，同埋 Beyonce 嘅呢一只啊，今夜我属于爱情。 喂啊，我唔要听你讲嘢啊， 把声浪漫少少。 你伸到个麦俾佢听啊。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路漫游在梦境，微风很动听。 比不上我看着他双眼最美的风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the world for onc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 想跟他倾诉心情，如何让他感应关于我的过去，太难为情，他会离我而去。 He's holding back, he's hiding, but what I can't decide. Why won't he be the king I know he is, the king I see inside?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 peace the Can't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Jackie Chan 同埋碧安斯嘅合唱啊，系碧昂斯嘅合唱啊，系啊 ，Beyonce 佢译名我翻查得好清楚，碧昂斯啊，系啊，昂首嘅昂呢啊，今夜我属于爱情嘅呢啲动画《狮子王》啦。其实呢个暑假咧，如果你系嗰啲父母想带小朋友睇戏咧， 好多嘢睇啊嘛， 一辣啊！我嗰日同个仔睇完呢个《玩具总动员》之后咧， 我都有听你讲， 系啊，你就发现咗好多嗰啲又有蜡笔大新又有啦。又有有侦探，有个有只猫个福尔摩斯侦探咧，好多噶，所以你有排你拣， 慢慢睇可以。 其实每年暑假咧，我啲两个细路咧，即系主要咧都系睇阿排期去睇咩戏嘅啫，系啊，即 系一个好嘅选择咯，睇戏。 同埋真系个细路会影响咗你入场嗰、那个嗰、那个选择咯。 啊会， 如果我冇细路嘅话咧，我最多会睇《玩具总动员》嘅啫。其他嗰几套我未必会入去睇嘅，真系。 系噶，因为你其实系陪佢哋入去睇噶。 一定系，绝对系陪佢啦，真系。 嗯， 都好啦，重拾下啲童心啦，大家继续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12点半之后咧接你出街嘅，咁啊网上留言咧欢迎继续噶。 好，呢度有个阿 Ken 啊，佢就话咧又系我啊，点解我又嚟啊？因为我知道我老婆 Polly 咧呢个礼拜日啊。佢又有突发性嘅工作咯，佢话咧，但我又帮唔到佢啲乜嘢，知道佢好大压力同埋好辛苦，希望靠你哋帮佢打气啦。佢好想点啲幸福之歌咧，就俾老婆听，我会永远爱佢同埋支持佢噶。咁但佢有任务嘅， 咩？ 佢就话老婆你放心，屋企所有家务 佢做晒， 同埋照顾四只毛鞋， 嗯， 哇，四只，佢交俾我啦。我老公仔喺屋企就会做你嘅后盾嘅啦，咁样，佢呢个咪变咗做。幸福女人背后的老公 嗰日 嘅男人咯， 佢好似讲到系应该系就系嗰日啫嘛。 咁都好啊。 咁 日 写做紧咩啊？ 系咯，平时冇你，所以你哋个人负面咯，系咪？嗰日做得好就话你平时做得衰，可能嗰日特别好咧。 即系我哋意思即系话咧，阿 Ken 锡老婆啱，即系话咧，你放心去做嘢啦，你屋企啊同埋啲狗仔交俾我，冇问题。 好好啊。 但系我即系意思就系佢带出个意思就系话平时咧系老婆做 嘅。冇咁讲过，你睇你哋两个女人真系成日将自己身上面遭遇嘅不公平啊，就散发出去。 不过咁样嗱，阿 Ken 好多妒忌啊， 做咗都系好事。 Ken 我冇办法控制我两个拍档嗰啲酸葡萄嘅，我阻止唔到佢哋啫。 嗱，我又俾少少 tips 阿 Ken。我觉得除了他刚才说他会做这些事之外，当老婆收工回来 夜、okay, okay. 晚帮他按按摩、 哦、好啦， 老婆就会很冧爆。 好啦好啦、嗯、好啦，你是不是都比说话你老公听、 下一个点唱呢个系咧威灵呢啊吓，咁咧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嘅。今日咧就系妈妈，我87岁生日啊，代表我同埋兄弟姊妹啊、侄女、侄女咧、侄仔、侄女，咁啊儿孙女啦，咁啊点啊 Beyond 嘅真的爱你， 活法解释怎么抱尽亲人， 咁啊俾妈妈听，希望妈妈咧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 系系系，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阿苏平苏平苏平啊，系啦，咁佢就话 苏平啊， 苏平苏平啊， 今日阿田嗰啲点唱嗰啲名 系好简单咯，好简单，好简单。 系，咁我想点唱咧，俾出嚟支持嘅年轻人，公公婆婆好心水清，好感动，多谢晒，可唔可以播狮子山下？咁另外咧，呢位芬咧就话啦，你去咩都好咧，希望大家咧唔好再撕裂落去啦，大家咧都有妈妈噶嘛，系咪？咁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守护自己嘅家啦。 系 ，OK， 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 Irene 咧，佢就话啦，三位搞笑主持你哋好啊，你哋真系好搞笑咧，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要点唱俾咧龙泰职员同埋德田工场嘅职员啊，佢哋有两个学员咧，系我好想点俾佢哋听嘅，一个就系咧学员陈秀英，一个咧就系关凯怡嘅，咁啊希望佢哋都开心心啦。 跟住有 MVRO 嘅，佢话两位，第一次有人咁叫啊，靓太，应该系我同阿田啩， 哦系咩？唔系，如果你哋两个就系靓太太嘅。而家系得一个嘅啫，你哋要自己争嘅。 咁我加啦，唔好拗啦。两位靓太太同埋 挑拨离间失败 了，仲有我都唔知佢呢度讲边个靓仔啊？ 系咯，边度揾啊？ 真系 睇唔到， 算啦，日行一善啦。 好啦，好啦， 系啦，咁我系叫阿珊啊。下星期二嘅7月23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咁啊，不过咁啊，识佢嘅朋友都知咧，每一年嘅7、23啊，佢无论去到边度咧。边度都会有打风噶，甚至乎暴风球啊、受风球， 冇办法啦。七月份系呢个叫做 打 风 季节嘛， 即系佢系萧敬腾嚟噶，雨神啊，行到边就砰，都有落雨。 贵人招风雨，咁其实都唔系太差，系咪先？ 好 啦，今年咧佢会安排咗会去台湾啊。佢话记得咧喺2014年嘅时候咧，佢去台湾咧去到10号风球啊，台湾。 哇，惨咯惨咯， 系。咁啊，希望今年冇事啊，冇事。系啦，咁咧佢就话而家话听讲喺台湾已经有风球咯，希望咧快啲。落风球啦，系啦，希望今次生日旅行顺顺利利，同埋咧好啊，好多谢啲香港人支持佢哋啊！ 好啊，嗱，望到个天气咧，又真系奇奇怪怪啦吓，32度气温，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生效啦，但系雷暴警告啱啱有咯，雷暴警告咧去到下午2点钟嘅， 系啊， 又热。又雷暴雨警告，咁想点啊？ 咪旱天雷咯，电话号码87238啦，12点半新闻之后就会听你电话噶啦。 同声同气亲亲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都会失眠噶。 小朋友啊，唔知道你会因为啲乜嘢事而瞓唔着咧？ 翻学嘅时候觉得好攰，放学翻屋企又要做功课，有时想快啲瞓觉，瞓喺张床上面又瞓唔着，试过搞到1点都未瞓到觉，结果又俾妈咪闹。 父母同老师咧，成日都会担心噶。如果睡眠不足、唔够瞓嘅话，咁边度有精神可以上堂呢？嗱，冇精神嘅话咧，仲会影响埋专注嘅能力噶嘛。其实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误解嘅，以为小朋友咧翻完一日学咁好攰，跟住瞓觉咁咪冇嘢咯，系咪？其实有阵时啊，就算瞓咗觉咧，个脑袋太攰太辛苦咧，都会令到佢哋睡眠质素唔好噶。 通常我11点几先至瞓觉，做完功课有时候咧又会想玩，点知咧一玩咧就玩到夜啦，又会咧静静鸡咧咁样攞部电话咧喺床上面睇，所以成日都瞓唔着觉咯。 太过夜瞓咧会影响健康噶，所以咧一定要定立一个每一日瞓觉嘅时间。小学生咧晚上9点去到10点咧就要瞓觉噶啦，中学生咧就10点去到11点，就算唔攰咧都要上床准备心情瞓觉，咁先可以建立咧良好嘅睡眠习惯，提升学习能力，仲可以有好啲嘅情绪健康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身心力。 系啦，再次呼吁啦，电话号码 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 系啦，咁都知道咧，大家呢几日咧可能有好多心情想抒发噶。咁如果你想凭歌寄意嘅话咧，我会盘咗我嘅歌库出嚟嘅，我会尽量同大家唱。 你嘅歌库都系叶 一页里面咧得嗰几首， 博大精深， 系啊，开始嗰啲。 譬如头先有人想听《狮子山下》，播啊播唔切噶啦，我哋可以取其精髓嘅。 哦， 人生净系震音都拖你十秒啦，系咪先？ 跟住咧，仲有 仲有欢喜难免，要听新闻啊吓！十二点半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荃湾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十个人受伤。事发喺朝早十点四十五分，一架专线小巴喺荃湾荃景围天桥附近同一架巴士相撞，造成九女一男受伤，伤者送到仁济医院治理。深水埗区议会今日开会，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行政长官就修订逃犯条例事件的回应。旁听席上有市民多次打断会议，区议会主席张永森三度宣布休会，在朝早大约十点宣布终止会议。有议员同市民争执，警员同救护员到场。区议会原定在朝早九点半开会，大约三十个市民手持反暴力、反暴徒的标语到场，高叫反对区议会政治化，又说希望解决区内劏房和卫生问题。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回应市民说，议会会讨论民生议题，市民应该被议程顺利进行。有市民今早自发清理大埔莲农隧道的花牌，以及墙上贴有艺人何韵诗、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等人样貌的纸张。过百人凌晨到场，贴上听日守护香港集会的海报，同埋何韵诗同毛孟静等人样貌的纸张，又将隧道口莲农隧道的标语改成寿终正寝，以及在隧道两边放置花牌。日本警方继续调查京都动画公司工作室造成三十三人死亡、三十五人受伤的怀疑纵火案，涉嫌纵火的四十一岁男子仍然留医。警方说他身体严重烧伤，暂时未能够向他录口供。案发在昨日早上，疑犯在工作室的地下至一楼淋泼汽油之后点火，造成爆炸，多名职员走避不及，疑犯其后逃走，在大约100米外被警方拘捕。消防花了大约5个钟头将火救熄，在梯间发现多具尸体，又在工作室附近发现汽油罐、厨刀和铁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2点，升310点，成交金额38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0点，升10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1蚊，升4.4；盈富基金29.45，升3毫。中国平安95.55，升1.45；友邦保险87.9，升1.75；建设银行6.28，升9仙；港交所271.2，跌0.8；港铁公司54.55，跌1.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84，澳元0.707，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8，人民币6.875，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2点，升406点。港金现价报13,462蚊，升2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43美元，卖出1,4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哇，莫莉，你今日着成咁做访问啊，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吓，我打扮过噶咯， 但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Neo Neo。 莫莉，你有冇搞错啊？浪费我啲口水啊！上次教完教而不善， 都叫咗你唔好冲出嚟住噶啦。 我系 Neo Neo 张学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四面大妈，咁多嘢要改，咁我老公阿华呢？ 改，换咗佢。 吓，唔系嘛？ 改咗个称呼，唔好叫阿华啦，叫华华啦。 系，我仲以为阿华甩烂添。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点唱啦。今日星期五啊，睇下你有冇啲咩心水选择咧，又或者有啲咩说话想同朋友讲嘅，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吓。 好，喺呢度有个阿 Chris 啊，姓黎嘅，佢话咧啊，想阿豪仔咧帮佢唱歌咧，就俾沙田中心同埋太古广场嘅所有工作人员听啊，多谢佢哋保护同埋帮助香港人，咁希望咧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一生平安。 咁都唯有系唱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到尾，沙田有香港地，都是香港仔。 系够 ，OK， 够，多谢。 啱啱好咯，嗬， 多谢晒。 我作唔到咁多住啦，系啦， 真系唔识唱咁多。 系 啦，好，跟住仲有个麦嘅。系啊，系啦，都点唱埋。佢话咧想点俾又系全香港市民听嘅，咁希望大家和气。仲有啊，近日天气真系好热，好翳焗啊。咁啊，有啲歌咧就会透心凉嘅歌。咁啊，好唔该你。 诶，我哋其实有首主题曲噶，阿善兵你可以一齐学住唱。呢只你都记得点唱啦。头先佢提到嗰个关键字，你都记得啦，系咪先啊？听住咯，一二三，和气生啊财。你有冇听过呢只歌啊？ 我听过， 系啊，你都听过咧，真系，我唔记得咗边个唱噶啦，系啊，系都系叶振棠啊，阿棠哥啊，系啊，系啊，佢有只歌系和气生啊财，所以我哋嗰次发觉真系好适合呢几年嘅香港。 但系未听到透心凉嘅字眼，系咪要加翻啲透心凉？ 生财咪透心凉咯， 有财咯，走色财气都嚟晒噶， 热辣辣啦嘛， 都算都算都算都算， 透心凉噶咯已经。 所以咧，我喺 post 嘅嗰个点唱嘅时候咧，我都系我不停蓝色、绿色、蓝色、绿色、蓝色嗰啲，即系唔使喺度火辣辣咧，红色咧红当当咧，即系冇咁热嘅， 系 啊，即系咁啊。 不过最近咧，亦都要承认咧，你话香港有太多运动发生咧，有啲唔中意运动嘅外地人咧，佢真系惊咗噶。譬如我咪话我啲朋友。有做保险咧，佢都话：，唉，啲人而家唔敢嚟香港啊， 因为少咗噶。 佢本嚟嚟香港签单诸如此类咧，佢话佢见到惊啊嘛。咁可能有啲人当然会唔同意咧。佢话其实我哋冇嘢噶，我哋系某一区啫嘛。跟住咧，有啲朋友就劝佢话：，你谂下，嗰阵时你见到泰国咧，咪有嗰啲红衫军咧，你不知就里嘅都咁近啦、啊，泰国同香港咁近咧。你都怯不怯噶？你都惊一惊噶？ 都会觉得诶，唔好啦，不如咁啦，选个第二个。 系啊，你都会唔知咧，你就话喂，不如睇睇先啦。你都唔知佢哋发生咩事噶嘛？ 咁咪就系了解多啲咯。 系啊，你都无可避免咧，佢哋惊咧系正常嘅，真系。 系咩？唔多唔少都对香港某一啲嘅事，即系啲公司啊，或者啲酒店啊、book房都好似有啲影响噶。 都系嗰句啦，和平理性系 OK 嘅。 所以就要唱啦，和气生啊财。系啦，好，继续。 好啦，阿 Ken Fan Sui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啊7月25号咧就系佢对仔女啊嘅旧历6月23号嘅生日啊，佢话咧希望可以啊播首身体健康嘅歌俾佢听，佢话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吓， 都要嘅，都要嘅。好啦，咁啊嗱，我哋一路读点唱啦，因为我哋继续读埋啲 facts 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有朋友打咗入嚟噶啦，18723881872388，hello 你边位？ Hello， 你好， 系你啦，风骚快活人。 喂，我系黄太啊。 黄太，你好啊。 有咩点唱啊，黄太？ 系啊，咁听日咧系我老公嘅生日啊，咁我想同佢讲生日快乐，因为佢净系听你哋风骚快活人歌节目。 你个老公有品味， 你个老公 嫁得好， 一定系好靓仔有型。 阿黄生真系正， 心地善良，人品好，高大威猛，样样劲。 系啊，有佢就一定系好，所以娶到阿黄太更加好。 系啦，有咩同阿老公叫咩名话？ 黄生咯。 就系除咗黄生唔好啦，有咩有咩？ 阿黄太而家飞飞飘飘然， 飘飘然啊！我识货咯，咁样真系。 阿老公叫咩名啫？ 咁佢叫大巴。 大巴。 大巴。 巴士啊！ 大巴。 哦， 佢因为佢细个好中意揸巴士，所以大家都叫佢大巴。 叫大巴，哇，犀利！ 我以为佢平时俾你嘅对待系咁嘅添。 大巴， 大巴，扯落去阴公啊！ 系黄太对佢，我觉得。 咪咯。 喂，大巴你好啊，生日快乐，多谢你支持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佢哋都即系尽量都可以听嘅，都听你哋嘅节目啦。 咁佢而家系咪揸紧巴士噶？ 唔系啊，细个啲梦想就 系 中意揸巴士， 实现咗呢个梦想添，真系。 啊，佢有冇实现过呢个梦想啊？ 其实冇嘅，梦想系好难成真嘅。 唔系唔系， 你有心系可以 嘅，佢嘅梦想咯。 系啊， 系咪？ 佢咪喺巴士上面识你噶？ 系咪啊？ 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 同埋喺的士上面识佢嘅。 都唔系，都唔系，都唔系，唔好咁讲啦。 OK OK， 你有咩要同阿大巴讲？ 你有咩同阿大巴讲？而家交个时间俾你讲。 咁其实我好多谢佢咁多年嚟都照顾我屋企啦，因为其实好艰难嘅，因为佢唔系净系娶咗我噶，佢仲娶埋我妈噶，佢同我妈咪。 哇，吓得我啊！ 冇事嘅，听得出冇事嘅，真系。 佢爱屋及乌啊，真系。 系啊， 系啦， 系咯。 香港仲系一夫一妻嘅。 咁啊好好啦，即系对外母都锡外母好难得啦。 其实系噶，我觉得好困难噶，咁所以经历嘅日子。都好多谢佢啦，好多时都好体谅啦。咁我都好希望以后嘅日子，佢都会同我一齐行啦。咁我祝佢生日快乐，希望身体健康。 你会点同佢庆祝啊？ 点同佢庆祝啊？ 系咯， 食餐饭，煮餐饭俾佢食咯。 煮餐饭咯，你把声又咁温柔啊，因为平时都好冧滋滋咯。 平时系咪冇煮饭？ 唔系，你平时系咪都煮饭噶？ 我平时都煮饭嘅，所以其实咧食饭都冇乜特别。 唔系最多煲饭就再软绵绵啲， 唔系或者系正如呢个全部啲餸菜变心形啊！ 啊，你试下用最传统嗰只方式，你买两条腊肠，将佢捆成个心形咧，焗喺个饭上面。 中间嗰两个眼睛用咩做啊？ 淮山唔系咩咩红枣， 跟住嗰个嘴咧， 个嘴就攞到你啦。 黄椒， 黄椒咩？ 椒丝啊！ 哦，系咪？点解个嘴要咁样咧？ 咁笑啊嘛！ 哦，好啦好啦好啦，咁咧你觉得有冇得谂啊？黄太， 可唔可以啊？煲仔饭， 你即刻谂下先。 雪柜有冇腊肠？ 系咯，落去买啦。系咯， 变成弧形，咁变到个心形啫。 系啦，如果你爱你老公多啲嘅，就买润肠贵啲嘅，因为 点解有咩分别啊？ 腊肠平啲，润肠贵啲啫嘛。 爱多啲，点解要用润肠啊？ 舍得俾多啲啊嘛。 切，咁如果俾多啲，佢唔好系嘥，自己袋落袋，你知唔知啊，黄太？ 咁都叫嘥真系， 唔系咯， 善意得噶啦 ，OK 啦，多谢你啊，黄太， 唔该晒你， 多谢你， 祝黄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冧晒真系，好，再听到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洪小姐， 风骚快活人， 系你好啊， 系啊，风骚快活人，你哋好啊，三位主持人， 你 系 洪小姐啊， 系啊， 好， 祝你哋，系啊，我姓冯噶，你叫我 冯小姐啊， 阿娇。 阿娇姐，咁阿娇姐咩点唱 啊？你好啊，想点俾我妈咪听，咁系身体健康嘅。 系点啊？点啊？妈咪系 佢中咗风，咁旧年咧仲跌断埋只脚，而家仲喺张床度。 系 啊，咁依家屋企有个工人姐姐凑住佢，咁我继续翻工咯。 嗯，咁但系佢情况点啊？系咪 keep 住要复诊定点啊？ 复诊个医生已经好好噶啦，佢唔想阿婆婆成日落床啊，因为佢只脚断咗咧，唔系咁方便，咁所以变咗咧就写复诊咧就写耐啲，半年啦至九个月一次，我哋已经好好噶啦，唔使要动佢咁多。 咁又系，如果唔系你咧成日周居劳动咧，对佢嚟讲可能都系一个即系普通话讲好折腾啊，你真 系 好惨嘅， 真系攰系啊， 系啊， 系啦，同埋晚晚翻去同佢冲凉啊嘛，咁所以变咗都好辛苦，所以尽量都唔喐动佢多噶啦。 系，使唔使喺屋企可能你要改装嗰张床咧？因为我有个长辈咧，佢又年纪好大咧，咁佢 个仔好孝顺，直情真系帮佢要改装埋一啲可能方便起身啊、扶手啊、升降嗰啲床咧。 有噶啦， 系咪都已经要咁啦？ 系 啊，已经要有啦。如果唔系，系会比较难难啲嘅，真系。 上床落床都比较难噶。如果冇呢啲配套， 其实你会好攰啊，你都。 系哦，冇办法啦。 不过唔紧要啦，自己妈咪系啦，都系关心多啲，同埋可以嘅咧，尽量工人姐姐或者你见佢时候咧，都多啲同佢按摩下，喐动下。 呢个都要 啊， 系啊，啲关节啊。 系啊，妈妈而家如果喺屋企，平时有冇啲咩特别仲可以即系活动做下？譬如佢都会唔会都即系睇下电视啊嗰啲咁样噶？ 仲有介绍妈妈听风骚快活人。 系咯。 佢一定会开心好多。 有啊，我叫工人姐姐十点钟开电开心，跟住听到一点钟先翻。 系啊，妈妈，你点嗌佢啊？我哋嗌个打个招呼先同伯母啊嘛。 点样打招呼噶？同 银碟银子个银 系 三个油嗰碟埋个碟 银碟。哇！呢个搭水喎，呢个名银碟 系 银碟婆婆。 银碟姨你好啊，银碟姨 系哦，银碟银碟姐姐 哇， 搭水喎， 仲有应该银碟妹妹 系咯，真系希望咧你就快啲就养伤，然后咧就希望你啲福气啦、银子啦，全部都叠上去咁样嘅，真系哇，盆满钵满。 啲健康好似银子咁啊，系咁嚟啊。 系啦，中唔中意打牌噶银碟？银碟中唔中意打牌？ 不过咧中咗风之后冇再喐啦只手。 唔紧要，你叫佢听风骚快活人咧，我哋得闲就叫我哋嘅雀后嘅花田咧同佢空中过两招。 跟住就咪得闲刺激下佢，等佢弹下弹翻嚟上。 系喎，佢中意打牌嗰啲人咧，听到啲俗语都好兴奋噶嘛。阿田啊，你讲两句你嗰啲食糊俗语刺激下银碟婆婆。 我从海底捞鱼你啊！ 系啦，我碰你银碟婆婆。 系我食糊，我系十三幺。 但系你系诈糊嚟嘅，银碟婆婆食出，哇！银碟婆婆喺隔篱即刻手都痕晒，而家真系。 即刻咪即刻想活动翻啦。 系啊，真系。喂，咁你都要攞啲要有阵时都放松自己。因为你要长期照料嘅，真系 系啊， 系咪 一齐住啊？ 有个细妹做 backup 噶嘛， 好彩好彩 啦，个个都帮手，最紧要阿妈开心，同埋咧就啲孙多啲翻嚟睇阿婆婆。 系啊系啊，真系嘅，多啲时间陪佢，见多啲佢，佢会好开心噶。 系啊，所以银碟婆婆最想就唔系银碟，系想咧碟马搭马 多 啲， 多 啲人翻嚟，咁啊好开心啦。 系啦， 会嘅，我听到佢哋讲都好锡佢， 辛苦你阿娇， 系啦， 辛苦你阿娇姐， 好啦，辛苦晒，多谢你， 多谢你，娇姐， 好，拜拜，真系嘅，你屋企有一个长辈咧，如果佢有唔舒服啊，你要照顾佢咧，佢固然自己辛苦啦，因为俾病魔侵袭啊嘛，但系你照顾佢嗰啲嘅家人咧， 家人都会系即系身心疲劳啦， 系啊， 所以多啲时间都要轻松下自己， 系啊，精神压力都会好大嘅，真系，好，我哋1873188，争取时间度再听多个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 陆小姐， 你好，三位主持人好， 系啊， 小姐你好， 哇，你把声有咁娇嗲嘅， 哦，系啊， 佢都好坦诚， 人哋都唔知点答你， 系咯，哦，天生就咁嗲啊， 我有嗲咩？我都冇嗲， 仲嗲啊， 哇，你老公应该系千依百顺啦，系咪？ 系啊，好锡我噶佢。 喂，阿仁妻，点啊？想咩？点唱啊？ 我想祝我老公今日生日快乐。 我生日快乐啊！ 阿老公叫咩名？ 我老公叫阿健啊，佢咧就揸街车，就净系听你哋风骚快活人咯。 到你赞啦，嚟赞啦！ 健哥， 即其实我哋今日我哋 健哥身体好，生日快乐，健哥 系啊！ 我哋冇收钱，冇派钱俾大家， 冇错。 咁样点唱？ 阿健哥听风骚， 多谢阿健哥， 揼多两转，揾多两转钱。 有智慧嘅人士啦，听风骚快活人 啊，盆满钵满啦！ 我就惊佢咧，即系笑到停。等我笑埋先啊！ 系啊，等我笑埋先啊！真系啊！喂，健哥，但系喂，而家酷热天气，有冇打俾阿健哥叫饮多两啖水啊？ 梗系有啦！ 真系要啊，系啊！如果佢啲水唔够嘅话咧，你攞你啲口水俾佢喎。 系喎，真系喎！ 人肉混水， 口水加加油啊嘛，咩事？ 系咯，唉，阿健哥谂到都口水堆堆地啊！ 我相信阿健哥翻屋企都会好开心咯，因为咧，我哋早两日先讲过嘛，男人咧翻到屋企听到老婆把声跟又嗲又温柔咧，哎哟！ 你点叫你老公仔个名？ 系啊，佢翻嚟嘅时候打开道门，你点讲？ 我哋叫做爹哋， 唔好啦，你点解叫做爹哋啫？佢明明系你老公嚟噶嘛？ 喂，有小朋友啊？咪 唔系，因为有咗个仔之后咧，就跟咗个仔。 我咪就 系 叫唔好咯，就系叫你唔好咁做啊！ 但我系过来人嚟噶，我每次都纠正我老婆，我话啦，老婆个仔唔喺度咧，请你叫翻我老公；个仔喺度咧，我批准你叫我做爸爸。 但系有小朋友叫对方爹哋妈咪唔系亲切啲咩？ 唔 系啊，嗱你亲亲下俾咗亲人噶啦。 你点样可以？你睇下， 系啦，就会跟咗个孙叫爷爷咁咯。 哇，系咪有啦？已经 有噶啦。 哇， 咩有啊？ 有个孙啊，已经。 边个有个孙啊？ 佢啦，梗系真系听唔出喎，真系。 唔系啊，佢个仔跟叫爷爷，佢梗系叫爷爷咋嘛？ 咩啊？ 阿陆小姐。 唔系，我个孙八个几月。 你 睇 个孙八个几月 孙啊？ 我 真 系 点听都听唔到佢个孙有八个几月 咯。系咯，你今年顶窿三十岁嗰啲声我真系。 系咯，多谢你啊，我都想啊。 系啊，其实可能系三十二岁。 唔使想系真嘅，你把声好似三十岁。 我竟然有个孙八个月大， 真 系 好犀利。 系啊， 匪夷所思。 咁我都想祝我个孙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咯。 一定一定。 孙叫咩名啊？ 吓， 孙仔叫咩名？ 浩庭， 浩庭， 浩庭， 系啦，我先生姓黄嘅， 黄浩庭， 系啦， 先生就叫阿健， 系啦， 黄咩健咧？ 黄大健，好大健咯，系咯，所以我男人你讲大就啱噶啦，大方又得，大量又得。 你个仔，你个仔叫咩名啊？ 叫文轩咯， 黄 文 轩，系啊，你唔好加埋个姓落去啦，文轩咪系咯， 冇问题噶， 佢冇问题噶，黄文轩咁好听，黄文轩哦， 仔同个新抱开开心心咯， 好啊， 大家恩恩爱爱咯， 所以真系要倾偈，唔倾咧就揭。即系唔知道啊！ 你嗰啲唔系叫倾偈，你系八卦，所以要八多啲。 所以沟通沟通咯，讲下原来初初以为阿黄太同埋黄生系即系一对小情侣咁，你明唔明啊？ 系啊， 讲下原来有仔，唔止有孙， 有孙添噶啦，真系。好啦，祝你哋全家都咁幸福快乐，好唔好？ 大家咁话。 好啦，见哥抌多两转啦吓 ，OK， 拜 拜。 Miley Cyrus Mother's Daughter， 电话号码18738啦。有 fans 啊，佢就有几个点唱啊。呢、這个 Jackie Wong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好，听日就系我老公朱啊大巴，咦头先读咗咯，原来佢就系大巴咯，真系啊。咁、Patty 咧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我老公听，因为7月21号嘅礼拜日咧系佢生日嚟噶，我知佢有时喺公司咧都有听你哋节目嘅，我想同我老公阿乐讲多谢你。在这10年的婚姻日子对我包容和爱护，亦都多谢你对仔仔的悉心照料，多谢你，希望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多谢你们三位，好喜欢你们的节目，加油，我是 Patty Lam。 好，跟住有 Rosita Poon， 他说三位主持你们好，好想点唱给 Angel Yu 听，他生日快乐，祝他家庭生活开开心心，女女越大越听话。 好， 好啦，呢度咧有阿新姐啊，新姐话啦，喂你哋好、啊，佢今个星期咧好想做运动，但系经常咧提唔起精神去做，好难去坚持啊，有冇啲咩意见可以俾我啊？ 问下片啦、 啊，系啦，咁佢话咧，可唔可以点首鼓励同埋坚持嘅信念嘅歌俾佢听？多谢，咁点咧？ 都系问下片咯、 啊。问片，问你而家等你答啊。 你已经好难喐噶啦，但系你都肯喐啊嘛，讲俾人听啦、啊。 你用咩提醒自己，令自己有动力去做运动？ 咪当你发现身体咧，喂，好似唔系好掂当咯，好似你不受控制咯， 系 嘅时候，你就会去行动噶啦。 系咯。 咁但系唔好去到嗰一刻先啦，因为去到嗰度已经系危乎噶啦嘛，啱啱先？ 系咯，一系就播传统啲咯，有啲经典嘅歌咧，譬如哥哥嗰只已经最好噶啦。快要快要坐低，啊唔系系别要坐低，系咯系咯 ，stand up 咁咪企起身咯 ，OK， 好啊呢度有妈妈娘咧，佢就话啦，7月4号咧就系新抱仔青青嘅生日，祝佢同老公仔乐乐咧日日都开心煮饭，而21号咧就系老公强强嘅生日啦，祝佢轻轻松松减磅，24号咧就系你我自己生日，祝咧就身体健康，一家人心想事成啊，香港人加油嘅， 好啊 ，Michael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系点唱俾啊就嚟结婚，其实都未就嚟。去到年尾嘅，佢话想点唱俾啊快将结婚嘅思君同埋天儿听啊，祝佢哋白头到永结同心， 系啊， 风生 fans 上， 系啊，到时我哋梗系会大肆报道，大肆庆祝一下噶，真系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最尾咧再听埋一个听众电话噶啦。 Hello， 你好， 梁 太，好想问人，喂， Hello， 梁 太 啊， 系咪梁太？系你啦。 翻埋嚟听电话啊，刘梁太， 翻来咯， 系啊， 唔好打牌住啦。 梁太个心机开得好大声啊， 梁太， 系啊， 系你讲啊， 我讲啊，我讲话我叫我本来上个星期五嘅嗰两个塞啊， 系 生日， 系 咁啊，你同我点唱啫？俾两个塞，一个叫心怡，一个叫做慈仔。 心 怡 同 慈 仔，好啊！哇，失咯，已经即系孙失，即系呢个系第四代 嘅 咯， 系 啊，哇，几大啊！佢哋 好开心， 一个同你嗰两个细路咁大啦，4岁2岁啊！ 哦，哇，衰女衰女，咁咪好好玩咯！而家 系啊， 系，咁你平时有冇带佢出去周围玩啊？ 唔系啊，佢。佢就好少喺香港，有時上去大陸成嘅。佢爸爸媽媽喺大陸做嘢， 哦，即、 okay、係 穿梭內地同香港 翻落嚟， 係、 假期又翻落嚟咁樣。 哦，咁你有冇想去探下佢哋啊？ 來唔久啊！佢落到嚟，我又去佢屋企啫嘛。 都好啊， 都好啊， 係啊！我哋用政府嘅講法，而家搭高鐵咁方便，就算住喺武漢嘅婆婆都覺得好近咁樣，係咯。 唔使个仔有 车 送我哋 翻， 系、 啊、 仲 好啦， 仲好几好啊！ 用港珠澳大桥，用港珠澳大桥，唉，更加快上到去啦，真系 系啊， 系啦，好啦，几开心啊，婆婆真系， 好 啦，多谢晒你的电话 ，OK， 拜 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佢原来是个包男人噶，不过系包庇嗰种包。 其实我想包庇谁，包庇谁，压死。明明避开你，又要再追，给你俘虏谁？俘虏谁？被困一个牢狱里，未能出去，死守这个废墟。明明难受，却无言以对。我这位帮凶有乐趣。 相隔两年再次推出单曲，今次 Stephanie 出卖自己的经历。歌曲内容是有关四五年前她自己怎样找藉口去纵容包庇一个不尊重自己的情人。作曲编曲李慧汪，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何雁诗《包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节目时间都已经够晒噶啦吓，但系头先阿善明同我哋咧就喺度预告紧咧，佢就嚟会摘榴莲俾我哋食噶啦。 我都话大雪波落 嚟咯，好啦，大概几时摘到啦，好唔好？系啦，咁啊，和气生财啦，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啊！好啊，我哋不再见到啊， 好啦， 拜拜。